喂，嗱，上个礼拜咧，我哋咪讲咗套即系中国版嘅《赌博启示录》啦，系啦，即系或者我哋唔知点解会记得佢叫做《赌博金》，咁啊呢个好奇怪啊！有啲朋友就话唔系，《赌博金》其实系另一个书嚟嘅，讲赌马咁，但系但我同阿北打都记得嗰时我哋睇嗰个的确系呢本嘢嚟嘅，咁系咪可能 系有版权同冇版权？ 系有可能。 嘅名啦、啊， 其實有可能係早期啲老番咁佢求其執個名《賭博金》咁都有機會嘅，因為《賭博金》 都有啲叫七龍珠啦，都 係啦，即《賭博金》呢三個字又唔係好難諗到嘅，咁都係賭咁可能後屘真正即係出咗有版權嗰本就變咗係賽馬嗰本先係《賭博嘅賭博金》啦嚇，咁有機會係咁啦，我哋都唔係好清楚。 點都係啲人畫得好衰嘅，其實都係。 咁但係我都記得係真係咁倒三角長頭髮咁，好明顯唔係嗰個啦，係咯，同埋都唔係倒馬嘅，係咯，咁唔係一成肯定係倒，肯定係倒博啟示錄嚟嘅，我哋嗰時睇嗰、那個， 肯定係兩個作品嚟添， 兩係兩樣嘢嚟嘅，係啊係啦，咁唔知啊，我有機會係倒 嗰個 嚇。 金字系咪嗰个金啊？佢哋 咁我就唔记得啦，咁真系唔记得啦、哦。到底系一嚿金嘅金啊，定系即系好金香嘅金啊？系啊系啊，都唔知啦，系唔记得啦，系。咁总之我记得系真系嗰时最初叫赌博金。咁 anyway， 系呢啲又系曼德拉效应啊，嚟嘅又可能。 系 喺另一个平行世界啊。OK， 仲想补一补上个礼拜嘅《赌博默示录》咧。我哋咪讲七月新番嘅动画嘅。 系，又有咁 咩？佢都有一部 spin off 出嚟嘅动画喎，《赌博默示录》。 哦，系，哦，即系唔止我哋今个礼拜讲呢一套日剧，仲有另一套。 唔止啊，叫做《中间管理》啊。 哦，有个阿伯嘅，有个阿叔嘅。 系啊系啊，嗰、那个就系《赌博默示录》嗰个开头第一套电影版，系利根村啊，系嗰个人嘅外传啊，就系、是、有套。 哦，系、哦，好似你讲起又有嘅、哦，哦，原来系有关系嘅，同《赌博启示录》，OK？ 系啊，嗰、那个系外传嚟噶，其实系前传嚟，都系净系讲利根村嘅。 有冇睇过咧？哦、分分有睇过。 立过下，其实咧，其实就唔关《赌博密室录》事嘅，因为其实系变咗搞笑版、搞笑动画嘅。 咁样。 即系讲到中层管理嘅悲哀嘅啫，其 实。哦 ，OK，、即系佢抽咗个角色出嚟。 借咗嗰个人物嚟啫，系啦。 即係有馬沙雞咁係咪？其實唔係高達嚟嘅， 其實就唔係唔關賭博事嘅，其實完全冇 抽咗個人物出嚟講咗第啲嘢嘅，明白？ 係啊，但係亦都有原著嘅漫畫嘅呢一個係， 好嘅。 但係漫畫就唔係原著者畫嘅，就係、是、另外一個人畫嘅。 嚇、啊， 即 係咁樣 身行嘅，唔係副本身行嘅。 係啦，唔係副本畫嘅。系啦，佢真系做提供个原著啊！ 咁真系马沙鸡嚟个大佬，第啲人画嘅大佬， 系啊系啊，呢啲嘢嚟嘅啫， 攞咗马沙嚟搞笑咁嘅啫，系咯。 我谂你除非好中意利根村，如果唔系你都可以 唔去睇啊。OK， 我以为正经嘅，都仲以为翻嚟搞笑。 唔系啊，一啲都唔正经，系搞笑。 OK， 好，有兴趣睇呢套嗱。咁我到底今个礼拜要讲咩咧？原来咧系由同一个作者啊，即系《赌博默示录》同一个作者叫咩名话？ 福本新行。 系啦，咩新行话？ 本身行系啦， 身行咯嘅，系咁佢咧就有个再另一个作品，应该后来噶啦，我估就系啦。咁啊，那个作品名又唔系同个电视剧一样嘅，那个作品本身系叫做咩咩零啦，赌博咩？ 唔系叫咩赌博霸王传啊？定乜鬼啊？系嘛？ 赌博霸王传零 零系啦，零系一个零个零啊， 系啊， 零鸡蛋个零 ，zero 个零啦。 哇，你听落好劲啊！咩劲人咩啦，系咪又系？哇，好似好犀利咁样，系啦，我都以为系啦。咁跟住佢一个电视版就唔系叫呢个名噶喎，佢真系承接翻赌博金啊，真系起码有两个字，系 系啦，叫做 zero 一获千金的，唔系一获千金游戏，系啦。 一獲千金嘅，我唔知道咩意思啊？咩叫一獲千金啊？有獲 係咪啲啊？係咪啲酒店嗰啲女啊？搞一獲要千金咁樣啊？ 係搞獲千金啊，大佬！咁其實佢係好奇怪嘅一個故仔嚟嘅。咁我初以為喂都係啲唔係賭博默示錄啊，都起碼係拉下 game 啦，梗係有條友仔啊走入去，即係想贏大錢，或者係唔知想。可能有欠債咁唔玩唔得咁嗰啲，總之要個其實係 survival game 多啲嘅，我會估係啊，咁嗰條友啊，梗係即係腹黑嗰啲啦，多數係咪一係咧就面啊黑啦，但係其實內心啊都好人嚟嘅嚇，都救人嗰啲，即係你都會諗係呢只啊，咁你就冇諗過咧，喂，連呢啲作品都左膠上身喎，係咯， 咁啊，等馬仔都有睇啊，講下講兩句。 嚇、啊，本身係一開始講係做二叉噶， 唔止嘅，佢平時就做補習先生嘅，嚇。 係啦。 咁你話個班度咧，只有有一個人唔明咧，佢就會停低曬所有嘅課堂咧，佢淨係教嗰個人嘅，咁啊死得啦，咁樣做嚇，點樣做名師補習咧？咁樣做法嚇。 因为讲过，如果有十条友唔明咁，逐个逐个走去教，咁落堂未讲完喎。 吓，佢仲要讲到佢明为止啊嘛。咁如果嗰个人真系超蠢又如何咧？系啦，嗱咁啊唔讲 嘅都唔明咁样。 系啦，咁佢又讲到唔系嘅，佢可以走埋嗰个人度咧，佢讲两句咧，嗰个人就开窍噶啦，即系佢即系好理想嘅啲嘢讲得系。 换 都唔紧要，都唔够交。佢平时一个二测，即系佢即系你到去合道啦，系咯，佢话合道啦，佢话咁啊，话偷咗，即系呃咗嗰啲衰人嗰啲钱，就去即系俾翻啲，即系啲，即系俾佢害嗰啲人嗰啲咁嘅嘢啦，系咯。 系啦，呢度就 但系佢嗰度就好早 吓，喺呢度就讲系跌入骗局嗰啲人嗰啲钱，跟住之后佢唔知点样偷到佢，跟住之后就过翻 骗 俾佢哋咁样啦。 骗案咁啦，佢就结果就嗰度无端端就做咗半套剧噶啦，即系半集嘅。 一集啦。 即完全系犯晒咧，我哋上个礼拜讲就喂唔该，即刻开局，或者就算你交代咧，你都系快啲嘅，即系可能几个蒙太奇解释咗咧，就快啲拉一 game 啦。咁嗰时拉 game 都系噶，佢几个蒙太奇就话可以收到啲钱噶嘛。咁你以为跟住嗰啲唔关事，佢话攞啲钱去个佢一个阿史成阿 Sir 度。咁其实点知嗰个原来已经系第一局嚟噶嘛？ 系啊 系。咁即系话咧，佢冇嘥时间嘅，佢讲完两句之后，其实已经开始啊。即系你唔知道原来已经开始啫，只不过系。咁所以佢冇嘥时间。但系呢套咧，哇，完全同动物世界一样咧，佢都好似搞咗半个钟先至先嚟。 但系佢精过动物世界嘅，就系佢 精啲嘅，系啊。 开头嗰度俾几分钟你入咗个 game 度拉立先，系啦，跟住先至去翻佢 科技间。佢呢度就倒在开头已经系影一影，再影翻咩？唔知几日前定几个月前咁样嘅。 咁好多， 好似几个钟嘅， 几个钟系啦，明未？几多啦？总之即系之前啦，咁照翻佢。咁但跟住就无聊嘅嗰度吓，嗰个点又话解释翻点样识到嗰几个？拍档原来佢都系一齐咩约埋去自杀咁样，话佢哋即系死都唔怕就乜都唔会怕噶啦。咁即系既然你随时都谂住死噶啦嘛，咁啊咁咪可以做乜都得咯。咁即系就最适宜去参加你做佢嗰啲咁嘅怪道啦。其实咁讲嘅吓， 系佢呢个安排咧系同漫画原著系一模一样噶、哦。 即系漫画原著，其实佢都系咁样嘥咗咁多时间。 系啊，都系呢个顺序嚟嘅啫，其实。 即系个唔系个剧嘅问题嚟嘅。 个剧都系个剧嘅问题，咁漫画原著系咁啫，但你拍剧嗰阵时你可以安排。 咁因为首先系个漫画系咁啊嘛，咁即系个首先 漫 画已经食咗胶啦，食咗胶啦。 系啊，都系咁嘅款嘅，其实。 要整一个好胶嘅主角嚟嘅，咁我哋咧其实有少少咧揾唔到个主角点解要入去嘅原因嘅，因为入去好似都话想救佢哋咁样，咁但系其实佢哋都系自己参加嘅啫。其实嗰个有钱佬突然间出现话叫你去，佢有乜嘢逼到佢哋啫？我唔嚟都得噶。佢又唔系收佢钱，又唔系剩咁，我完全系唔系好明喎。 之前嗰度嗰单嘢，佢哋呃咗班黑社会嗰啲钱，我都解决咗啦，够得噶本身。 佢攞咗佢嗰只碟，话知道佢后边个集团系乜嘢啊嘛。咁佢都走紧，突然间个有钱佬先成棚人出现，咁就话咩叫嗰个黑社会卖啲人俾佢卖咩啫？其实佢都唔喺佢手上啦，已经。我觉得几好笑噶嗰件事吓，卖咩啫？系啊，除非你话佢自己解唔到个局，跟住嗰个人出现，反而好似系救咗佢咁，你都仲讲啊？佢自己都行紧出嚟，你先话吓卖咩俾佢？都唔喺佢手上，点卖啊？ 唔系，仲要佢有钱佬亲自咁样 提嚟啊嘛， 走去玩喎、 啊。呢样嘢以前呢啲古仔咧，绝对唔会出现，即系个幕后波势唔会咁快出场。佢最多咪叫阿嗰小池荣子啊嘛，嗰、那个佢个。嗰即係嗰座頭嗰個，咁你最多咪佢嚟，係啦，咁即係唔係即係好 遠處係一個男人嚟嘅嗰個角色係。 哦，咁呢個 好睇化咗啦已經。 係即係即係換翻阿福款咧，佢所有角色都係男人嚟噶嘛，其實。 哦， 即係雖然佢換咗個女人啫，咁你知小池榮子而家都越嚟越老啦，我都覺得只係一個阿姑嚟嘅啫，即係我睇唔到有乜嘢豪華咗，係啦。即係佢亦扮好，又唔覺得佢好即係好有嗰種壓迫感啊！我又唔覺啊，即係佢作為嗰個主持人咧， 即 係冇 話利根村嗰啲咁勁。 唔理佢係咩啊！即係你整個咩人都好啊！即係反而我覺得佢呢一個係最唔得噶咯，係 有個阿姐走出嚟咁。 因為個阿姐佢尋日真係好主持人噶嘛，即係好似而家做緊 show 係咪無線嗰啲啊，大佬？ 欢乐小姐嗰啲啊？ 佢又未指欢乐小姐，咪阿都姐咁咯。系啊，喂，各位观众今日吓，即系有咩咩现场咩游戏，个都系咁咯。吓、啊，我都似嗰只多啲咯。咁根本都唔觉得好压迫嘅。咁即系咯。咁唔知啊，我麻麻地啦，系咯。 择色嗰啲， 佢系咪去天海游戏嗰啲咁啊？ 嗱，佢唔系天海游戏嗰啲， 冇错，冇错，冇错。 你嗰啲就可能做到一種壓迫感俾你，但係佢冇咯，即係佢只不過係哦咁一個主持人咁咯，如果仲要著到好正常嘅喎，即係著條裙咁嘅啫喎，咁你嗰啲通常唔係噶嘛，會著件好似行政裝定咩咁整到好似好無情啊咁樣噶嘛，係咯， 係啊，好酷咁樣噶嘛，佢好似著到成隻雀咁樣， 係佢著成隻雀咁啦，同埋又要啊歡迎大家嚟參加呢個遊戲咁嚇，咁樣 係啊。 咁玩電視節目噶嘛？ 係啊，好似電視節目咁樣。咁你除非啊，你話呢個好似 Running Man 嗰啲，咁你話係真係一個電視節目，但係其實目的係睇你點死咁。除非你又咁講就唔同，又唔係你閂埋門玩嘅，使鬼整咁到咁咩？邊個睇？有冇觀眾嘅先？嗱，我唔知佢有冇啊？會唔會其實有班有錢佬其實實質又賭緊佢哋邊個死㗎？有可能嘅嚇。佢冇佢呢度冇交代住啊。咁啊，总之咧就胶胶地嘅套嘢睇嗰阵系啦，咁啊，大家讲下，大家讲下。 啊，明啊，明啊。 我又有少少唔同意见，我 OK 嘅喎，我反而系啦。 系咁，你讲下啦，系咯。 系咯，呢个开头嗰阵时，你咩左？你话左间可能有少少中我啦，咁就呢个系入到去嗰度嗰几个傻地。嗰几个呢好似又做得几出咁样都算做系吓啦。 主要系嗰个肥仔似 OK 啫，另外两个冇乜特别嘅。 系嗰个即系又冇胆但系有缩骨咁样嗰个系咪 嗰个咪有啲似呢成日搵啲好 cheap 嘅嘢去 cosplay 嗰个囉。 哦系呀系呀系呀。 嗰个系边个泰国定边个咪成日有个 KOL 呢好鍾意用啲好 cheap 嘅嘢去 cosplay 咁好笑㗎嘛。 嗯。 有啲似嗰个啦，再捞啲黄祖蓝咁啦，你当啊？ 跟住嗰度你觉唔觉个 setting 咧？即系嗰个主场景啊？有少少似动物世界嗰个啊？ 吓，咁都系差唔多噶啦，系嘛？ 又系阿小池玲子企到好高咁样个主持啊嘛，系啦。跟住其他人咧有冇啊？ 系啦，分分讲下啦。 我覺得咧呢套嘢咧，就俾我嘅印象咧就係好好貼雞嘅，其實成個製作都，即係你見到，雖然係啊，我覺得係啦，雖然佢第一個場景玩嗰、那個鐵球撞落嚟嗰度，好似好大場面， 好似好大場面係 咯。但係其實都係好流嘅啫，我覺得啲佈景啊嗰啲嘢做得，即係個廠好流嘅。但係好啦，就撇除呢樣嘢啦，就唔計佢呢啲即係挺流唔流，我淨係講第一個遊戲咧，我已經覺得係一個好無聊嘅遊戲啦，已經係。好咗你賭博密室錄本身係有得鬥智，即係有啲人性嘅刻畫咁，但係佢呢個鐵球撞落嚟呢個遊戲其實就基本上係乜都冇嘅，其實係捉字失嘅遊戲嚟嘅。 你解釋下個遊戲玩咩嘅？ 係個遊戲咧就係擲色仔，譬如擲一粒色仔就一至六咁樣，咁你哋咧就揀一個位仔入去。咁啊，企喺嗰个栏里面， 嗰龙嗰度吓， 最尾就会跌中。如果你系中嘅，嗰个铁球就唔会跌落嚟砸死你。如果你估错啫，嗰铁球咧就会撞落嚟，就会压死得下低啲人。其实就一个咁嘅游戏。 咁重点咧，个重点就系咧，你系自由参加嘅。 系啊，你可以唔行入去都得嘅。 系啊系啊。 因为当然你系输咗啦，你就放弃咗嗰个出线权啫嘛。 唉，冇咗个一千亿日元啦，你会？ 唔系一千日元系最后嘅啫， 嗰个可能性啦，你吓你如果赢咗好似有一百万系嘛，好似系。 我唔知佢呢一关有几多咧，有冇咧？佢好似初好有 嘅， 但系佢后屘咧又话，唔使啦，你哋咁咩就，我简单啲啦。总之最后你求其行个龙，你唔死啊得噶啦。咁佢最屘无端又佢又唔系一齐讲嘅，佢系跟住隔咗一大轮佢先。咁講 嘅，啲人唔係好喐，佢就可能加啲注碼落去咁樣咯。但係基本上你一睇佢示範嗰時候，那個波跌落嚟，跌落一個平嘅地下，你都見到以咁多地方可以匿埋人嘅，咁你個人企喺嗰度咪冇事咯。咁其實一個咁簡單嘅遊戲，點解要拍一集咧？咁我其實覺得呢度真 係 好流。 咪佢咪就係動物世界咯。 係啊，係，但係話曬爭好遠嗰啲橋咁就。 呢、這个我嗰日同你 原作者都冇乜桥啦，已经去到。 我嗰日同阿 Castle 讲嘅时候，喂，好似我都真系一分钟、两分钟已经谂到，喂，接纳咪得咯。 第一个已经谂到啦，你个波跌落嚟个平面度，你实实咁多空位喺度。 跟住嗰个僆仔一行入去，已经有人第一个，咦，佢做啱晒啲嘢噶，其实佢走入球期搵个龙室走入去，跟住之后缩埋一个角，得个僆仔第一个好快谂到佢就。 仲快过个主角系嘛？ 系啊，个个都唔知系佢好出。 咁跟住嗰啲两个系即系靓仔嚟讲，系即系个黑心噶啦。咁其实嗰度我即刻亦都，因为嗰个僆仔讲一句说话，佢话其实我又唔知佢说话有咩提示性可言啊。佢话佢系二个执钱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 啊、 我唔知点解佢话二个执钱，佢真系谂到，咁冇关嘅其实。 一个两个都靓仔，一个金波系个黑社会嗰、那个咩啊？嗰、那个细佬嚟噶嘛？嗰、那个黑社会大哥嗰个细佬啊嘛，同埋嗰个欺诈集团嘅大佬啊嘛，佢系嗰个 吓。咁我两条友又无端又佢又行入第二个龙，又唔行入嗰个靓仔嗰、那个，跟住又无端又捉咗嗰、那个叫埋嗰、那个即系样衰嗰个啦，即系嗰个嗰个 poster 主角个同伴咯。佢摆咗佢喺中间，又话咩要处刑佢啊嘛？咁即系话其实无论如何都会砸死佢啦。佢企喺中间 啊 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都唔係好明白，其實呢啲係做乜嘢啊？其實做乜嘢？其實你只需要呃啲人咧，去第二個籠，唔好執落我個籠就得㗎啦。其實佢即係佢只話，如果多人塞入同一個籠，其實都係會砸死你㗎嘛。咁係 啊。 咁最緊要就係其實夠氹氹跨坐咁多人咧，都冇事嘅。咁其實咁你咪呃啲人去第二個籠咯。我完全唔明佢點解要擺嗰個樣衰仔喺中間度，即係做咩咧？其实做咩 咧？又唔知系做嚟引啲人去咧，又 我完全都唔明白啊！嗰度系啊，你明唔明啊？大家睇咗明唔明？有咩用喺嗰度？ 唔明白啊！其实我都 系我唔觉得有作用嘅嗰样嘢。咁你呢个 系讲唔通啊？其实 系讲唔通嘅。你呢个就算你做拉嘅 game， 你系想呃其他人啊？咁其实其他人生定死关你鬼事咩？其实最主要就系你错，你唔使，同埋你出到线啫嘛。咁其實唔知喎，咁既然佢哋又話唔 care 嗰局使唔使贏，咁當然有機會，或者嗰局額外有獎金嘅，如果估中，咁最尾咪嗰個黑社會嗰個咁嘅肥佬咪贏咗囉，係咪？即係佢亂咁行四號嘛，好似我冇記錯，結果係佢中咗嘛。 係係啊， 佢但係佢話其實個 game 係唔在乎你股息㗎嘛，即係最奇怪就係咁㗎嘛。係 咧，你 我覺得佢係咪？我想問下佢呢個原作咧，係咪佢係遲過呢個拉嘅 game 之後再寫嘅？我想問下。 咦？咁啊唔清楚喎。 你 原作係07年嘅， 原作係07年， 遲好多，話乾咗即係拉。 唔係，佢真係拉 game 之後啊嘛。 喂，拉啊零八年拉 game 係零八年，拉 game 零八年。 拉嘅 game 零八年， 啊唔系零五年， 原著喎， 原著， 你自己查下啦， 查下，系，冇乱噏， 咁我就恐防佢系咪即系受咗其他嘅作品影响啊？即系因为之后有好多呢啲类型作品噶嘛，咁可能佢又会觉得系咪要啲古仔要即系要玩下，即系要个主角去。其实是英雄啊救人啊呢啲咁即总之我觉得佢係俾人影响咗嘅我觉得係。即係个作者啊。 係。 俾人影响咗㗎即係整到变咗个路线呢奇怪咗啊即係要整啲胶主角出嚟啊做啲胶嘢啊即係啲 game 呢由佢又好似扭咗变咗想玩啲即係变咗系咩呢即系呃人啊。 哦係。喂 sorry, Lala Game 系05年嘅。 即早過佢啦，係咪？ 係早過啦。 咁會唔會佢睇完拉 game 之後又自己又改咗啲路線？我唔知 影響啊，兩位。 咁唔奇㗎。你好多個睇完阿馬榮成啲嘢之後，跟住改曬自己畫風㗎嘛，包括池上遼一同阿井上雄彦都係啦嚇。係咪？即、okay. 放棄咗自己嗰啲，即係平衡得好好，即係將動畫同埋真人啊，即係佢可以拉到個平衡啊嘛。跟住佢哋越畫越真人，真人都畫咗真人，咁佢話係受馬榮成影響，咁但係呢個唔係一個壞影響咯，我覺得。 係 。即係最少呢一樣嘢，你喺動畫化呢件事上係唔可能嘅。係。係。即係你漫畫其實要有可能被動畫化先有意思㗎嘛。咁你畫到太過仔細，畫到真人一樣，咁你其實你 feeling 嗰個程度已經有啲困難嘅啦。如果你再畫真人啲咧，唔使整嘅。係。其实唔系一件好事嚟噶，我认为啊即或者其实阿安彦良我都系噶， 佢咪畫到而家啲人係啲女人咪肥婆身形啊，阿婆變咗文眉啊咁樣嘅，係咯。咁我諗大家一定係鍾意舊嘅安以良和嘅嗰即係嗰啲人多過而家嗰啲嘅。咁其實佢哋都係有少少走向咗啲，因為佢都係受到而家啲潮，即係一啲嘅嘢影響啊，即係甚至包括呢個美術本呈現都係㗎。即係而家佢成日咧想極力去模仿而家嗰啲畫風啊，即係做乜嘢咧？其實大家其實反而中意佢原本嗰啲畫風喎。喺上次畫呢、這個啊嗰度咩話？即係打喪屍嗰度， 隔 鐵城嗰時佢講噶嘛，佢話佢驚而家佢啲畫風已經唔可以喺而家即係個潮流之下咩嘛。咁其實根本就唔係，其實而家啲潮流之下嗰啲就冇特色，佢都係佢畫翻佢嗰啲樣，啲人仲中意。咁所以我諗呢班係一班即係舊作者呢，佢會受到新作品衝擊嘅一個情況啊，就係佢會失去咗自己啊。其實吳宇森都係啊， 係 即係大家覺得嗰套咧，即係唔係因為本色啊，即係追捕係咪叫做係，即係有阿福山雅治嗰套。係 追捕。 其實佢問題就係佢放棄咗佢自己嗰啲根夫啊，反而係其實大家想睇翻吳宇森睇翻嗰啲啊嘛，想，但係點知佢自己放棄咗啊，系，咁咪就系呢 个。但反而嗰个动作指导佢拍其他嗰啲嘢，原来系几唔辛苦，我觉得系啦。嗰、那个动作指导 咪就系、是、咪就系、是、咪就系、是、奇怪咯？即系你就系放弃咗自己啊嘛。佢觉得自己啲嘢已经唔再合时宜啊。唔会咯，我可以同佢大家讲系唔会咯。即系如果系，我唔会中意嗰啲嘢嘛。我中意就系中意佢个 style 嘅啫嘛。 系啊， 佢冇合唔合时宜噶，系啊，冇合唔合时宜噶。佢个 style 系咁，我中意，咁你咪 keep 住。点解要改？改咗就唔系嗰个样啦，系咪？你阿边个都系噶，魏正和嗰啲都系噶。我哋而家唔觉得佢画嗰啲人靓噶，但以前我个好靓噶嘛，嗰啲女好靓噶嘛，觉得系嘛？而家佢画啲女都唔靓噶，我觉得咁肉酸嘅，点解？系咁啊，咁系，因为佢又想追上而家啲潮流啊，佢又改咗自己啊，系咁啊，唔系改好咗啊，系即系总之佢哋全部都已经唔系佢最巅峰嘅时候，唔系因为佢哋老咗啊，其实。系，睇佢受到其他嘅作品嘅冲击啊！咁我恐防佢今次呢一个一獲千金咧，其实都系有呢个问题，即系可能因为之后咧衍生咗好多呢类噶嘛，即系 survival game 嘅呢类咁嘅作品啦，即系由纯粹生存啦，到真系要有玩游戏啦，即系你去到你要听神的话咁好多噶嘛，咁系咪佢受到呢一种嘅即系呢种咁嘅动漫嘅影响咧？佢自己都改变咗自己个路线啊！即系我就恐防系咁啊！ 但路线会改啫，但系佢个根底未必会改，即系斗志啊、博弈嗰样嘢，佢直情系唔可以世人哋去学。 咪就系由佢个根底开始被人改变咗。 但人哋学到佢，人哋保留到佢啲嘢，但系点解佢 自己放弃咗嘛？我咪讲咗咯，头先咪即系吴宇森，佢觉得喂而家仲拍根夫咁唔系啊，而家根夫即系主流啊，大佬你反而唔拍根夫，你系根夫之鼻祖，你反而唔去根夫，咁做咩咧？吓咁你嗰啲民国式吓，唔系桂正和嗰啲咪先系鼻祖嚟噶嘛？佢又觉得喂唔系啦，我而家画要唔好画嗰啲样啦，唔系啊，人哋就系中意睇嗰啲样啊嘛，做咩嘢啫？知唔知啫？即系而家系嗰班人画唔到你嗰啲样，先画到咁嘅样嘅啫嘛。其实你画得到嗰啲样先劲，佢就反而唔系话跟翻佢嗰啲画得衰嘅啫。你明唔明？系咪？即系可能有一日马荣成调翻转，咦？而家啲漫画画到好样衰先得噶，等我又画翻样衰先咁系嘛？即系画到阿步惊云地，好似阿赌博启示录嗰个样啊，系嘛？佢以为兴啊，你明唔明？佢以为兴，哇！咦？喂，一拳超人好掂、啊，等我画到阿烈风变咗咁先，甩晒头发先咁样系嘛？系咪咁啊？即系佢以为系咁咯，佢以为系咁咯，系、 嗯、 啊，梗系唔系啦，大佬吓，梗系你原本嗰手画靓啲啦，系啊，我就恐防系有呢个现象，因为我见到有唔少作者其实都有呢个情况，咁到底今次呢个作品系咪咧？我呢个作品我就唔知系咪啦，系咪继续讲？系咁，继续讲，马仔， 阿明有冇补充？ 我就冇啦。 马仔， 哦，咁我觉得系佢无端端临尾完咗，即系我睇到半期已经估到佢做乜噶啦，即系我僆仔一行入去嗰度，我已经即系估到，跟住佢仲要搞咁耐咧，跟住主角喺度谂嚟谂去咧，跟住又要无端走去救个肥仔嗰度，我觉得系 要弄完佢咯， 系啊，嘥时间咁咯， 嘥时间救个肥仔本身已经系嘥时间啦，由佢死啦。 唔死都冇用咯，我覺得嗰個角色。 佢本身想死㗎啦。 嗰個角色，因為咧係佢都唔信個主角啊。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其實佢係一個即係叫做出賣佢咁樣噶嘛，即係中間就係反而係似乎。係 啊 係 啊。 啊！即係佢寧願去跟其他人噶嘛。 係啊。 啊！咁佢仲叫另外兩個醒下啦，嗰條友邊度係幫我哋啊？乜乜乜咁樣嘅喎？咁你覺得呢個肥仔都死不足惜㗎啦？咁點解佢係都要救佢咧？咁佢最尾又做翻佢補習社嗰時話咩？我即係我下線啊嘛！佢話我下線啊咁，佢就話要去救佢啊嘛。 嗯。係。同埋 一個都不能少啊！ 係咩啊？係一個都不能少， 一個都不能少。 咁咪交啊！咁咪交 啊！咁咪呢啲各花各眼啦。喂，不過我覺得嗰兩個比較靚仔，嗰兩個又有腦嗰 入邊嗰幾十人， 唔係我話啊，唔係哦，咁啊係呢個就 咁你交你又交唔曬喎，你咪淨係夠你識嗰、那個 係咁就 咁係咪又有問題啊？ 係咁呢個又係問題呢、這個。 不過呢啲從來都係啲交人嘅行為啊嘛，即係佢話要救曬所有人，結果害死成車人，咁咪 exactly 啊呢啲咯。 嗯， 即係其實佢都係一個左交主角嚟嘅，咁你叫我睇落去，我真係冇心機睇啦，唔好意思嚇。唔係，如果你中間佢啲鬥智嗰樣嘢鬥得好好嘅，都 OK 嘅，即係你好似《屍殺列車》咁。咁如果《屍殺列車》有續集，我都會睇嘅，係繼續交都冇所謂，你好睇咪得咯。但係佢又唔好睇啊嘛，即係最弊就係因為佢交而令到樣嘢唔好睇啊。 嗯， 唔係交有問題啊，你交得好睇都得㗎 ，OK？ 你交到唔好睇嗱，咁成件事我哋係覺得有啲似乜嘢？就係、是、似恐懼鬥室。我放一把鋸同放一沓錢，都可能都擺成千萬喺度嘅港紙嚇。咁你一隻鋸咧，一手攞走呢筆錢嚇。咁但係原來你有第三個 option 嘅。就係嗰度門口，你唔玩可以行出去嘅。喂，呢個係咩遊戲啊？如果呢個遊戲係咁嘅話，你冇嘢逼到佢嘅。嗰、那個人係一個選擇唔玩嘅話，呢、這個遊戲其實係即係如果作為故事啊，呢、這個遊戲係唔成立嘅，因為你大部分人都會咁，梗係唔玩啦。 唔係佢有個波揼死佢哋啊，但係佢企出嗰啲人唔死，可以當取消資格走得噶嘛。 係啊，咪一樣咯、啊，咪即係話唔係恐懼鬥室鎖住你，你一係就一係要手，一係要命啊嘛。因為你舉一手咧，就俾一千萬你，你唔中意就嗰邊門口請便，咁有咩遊戲可言啫？咁我諗大部分人都行出去咪算數咯，有咩啫？係咪？成件事冇任何壓迫感，因為你之前嗰啲古仔咧，大部分都係佢哋其實有欠債嘅，即係佢會講係佢哋有欠債，即係佢有個理由點解佢哋必定要參加呢個遊戲，因為先可以翻到身啊嘛。咁你有欠債咧，你就唔使個數目好大嘅喎。你可能你欠唔使好多錢喎，因為你都還唔起嘛。咁還唔起又唔係話冇事喎，佢話佢隨時個組織會劏咗你攞去賣器官喎。咁即係話其實你係唔得死嘅， 本身係死路啊嘛，因為 本身係死路冇錯啊。咁你反而你玩咧，仲有一線生機啊嘛，係咪？又或者你本身係被困住嘅，咁你贏咗你可以逃走啊嘛。咁即係先話逃離嗰度啊嘛。咁你係一個好強嘅理由要玩嗰、那個，即係要玩嗰個遊戲啊。嗱，嗰個遊戲只係表面上話任你玩唔玩，但係其實唔係噶嘛，佢有樣嘢令到你唔玩唔得啊嘛。你呢個遊戲就唔係啦，係你攞嚟賤嘅啫，冇人叫你玩嘅。喂，咁你成件事係兩好大分別，即係大屠殺。喂，嗱，你殺曬你班同學出翻嚟咧，就畢業啦，咁嘅啫。但係你唔中意咧，你可以喺個門口你請便啦，走嘅。喂，咁有乜嘢 survival game 可言啊？ 嗯， 咪台啲人情即係你狗啊，咁樣。 嗯。 你要交到我啲人要你值得你救你先去交咁你先 好睇。呢个人本身佢自己都想死系嘛？ 唔系想死唔系重点，系呢个人唔值得你救啊！ 系冇错。 你唔系好似拉 game 咧，佢整个天真到咁嘅女仔傻下傻下咁样俾人逼咗入去玩，系嘛？咁、你话阿秋山个角色，即系觉得佢一定要救佢，咁你都有个理由喺度啊！一嚟啊女啦，系嘛？ 系啊，仲要靓啊！ 二嚟系靚女啦， 系啊， 三嚟嗰直情户田惠梨香嚟噶嘛，大佬， 系， 即系三个理由都系女同女啦，系嘛，咁、那个重点就系佢话佢系冇机心噶嘛，即系佢就觉得佢系小白兔，系嘛，咁喺一个咁嘅森林里边，咁你话佢会拯救佢，你都仲有一个理由，喂，你试下入拉一惊系今集呢个肥仔啊，嗱，你睇下秋山会唔会救佢啊， 佢第一个就整镬佢啫嘛，就扇呢个人死先啊！话俾你听，你整我都会。 佢应该开头即叫狗去点佢，叫佢一齐嘅。我条友自己就要走咗去。 系啊系啊 系 啊 系啊！其实佢已经叫佢一齐噶啦。咁已经系咯，咁你跟我呢边，其实佢哋咪一齐过关，咪系咯。咁你仲要走，咁其实使乜走去救佢啊？即系其实真系交得好紧要嘅。你俾我，我唔会救啊！你话知佢， 仲要玩完之后咧，佢就要走去同阿小泉次讲话，佢哋有啲王者咁样唔啱啊！佢要证明俾你睇，呢个理由先搞笑啊！我觉得 啊，呢个理由搞笑。我话俾你咧，呢个古仔咧，你除非你最后话俾我听啊。呢条友系扮好人，佢最尾就系想立晒佢个企业。嗱，你话俾我听咁，我睇落去啦。原来佢系奸嘅，佢真系一路都系扮好人啫，即系佢系一个冇影佢心声嘅夜神月啊。佢应该影埋咧，咁就唔同啦。佢个心又谂呢条肥仔，你我真系救你咩？我跟住唔知乜嘛，咁啊好睇啦，系嘛？佢又唔系喎，喺度全部喺度影佢一个好正面，好正面，哇！正面到我想呕啊，正面到我想呕啊！ 系不过就另一样嘢就系、是、嗰两个比较靓仔，嗰两个又蛊惑嗰一个啦吓、啊，好似系咪臭嗰种臭味相投，令到佢哋好一见如故咧？好似佢两个好似冇乜谂住动对方咁样嗰啲嘢嘅喎，好似 基嗰个就系基， 系咯，一两个一拍埋嚟嘅时候，好似哇系你啦嗰种， 惺惺相惜啊，争啲打个车轮怼穿墙咧。 但佢两个 一下先咁样系嘛？ 但佢两个都系蛊惑有机心嘅人嚟，咁啊点会系一见如故到好似真系似朋友多过似会算对方咧？呢一度一嘢都冇喎，系咯。 争啲唱歌啊，大佬！相逢何必曾相识，系咯？ 定系 happy together 都得。 我唔理佢做咩啦，即系成套嘢充满胶味呢套嘢，我话我冇搞错咁样。咩即系你呢啲古仔咧，其实系通常系充满一种即系一种即系点讲，即系系一种危机啊。 系， 系因为其实你如我诈，大家一齐喺度扇对方，跟住讲个主角个表面都系咁，但系其实佢系好人，咁佢做啲 系啊 值得救嘅人，咁样先啱噶嘛。 即系好睇，唔系啱系好睇，即系咁先你个桥系 work 啊。 系。 我哋讲啱咧，唔系讲系做人啊，大佬，唔系伦理上啊，系讲个故事，你咁先有嗰、那个。好睇同埋个推进力嘅，如果你有 个理由，即系个理由合理啲，我觉得会 系冇错， 好睇啲啦。总之简单啲，即系你会令我想追落去，哇！跟住点咧？咁呢度我唔想知噶，你咪继续交咯，系嘛？你继续交嘅啫嘛，有咩啫？吓，只要 跟交，叫佢，跟住佢玩完之后叫佢喺出边露营，跟第二日无端端成村人行过嚟，跟住话其实我啲人都系已经过咗关嘅人嚟，先搞笑，几时玩嘅佢哋？ 唔知啊，琴晚小时荣子走咗几十个场啊，原来系咪？ 仲劲过郑九组系嘛？走咗好多组啊！ 点止九组你睇嗰度系咪？所以我话嗰日郑月玲都冇数啊，大佬。 啊！ 好似成村人啊，好似嗰度。 嗱，你话佢系之前玩嘅，咁之前几耐？即系其实卅日前开始噶啦，系咪？ 哇！佢哋住帐幕，佢哋住帐幕，佢哋又唔知住边度，系咪住酒店咧？啊！ 睇怕系啊，佢哋最后一组啊嘛，冇房啊都啊，即系总之啊，哇，嗰种搵戏嚟做嘅感觉咧，真系我就唔好顶得抱啦啊！但系佢最尾 撞翻有个 friend， 再出啲 friend 噶，咁其实呢啲 friend 啊，你之前咪又系冇交代，咁所以其实佢嗰班人，佢全部系由个 game 开始，跟住撞翻面先讲啊，乜原系你啊，咁你先至影翻少少。即系前事啊，其实都可以嘅，即系其实唔需要开头嘥咁多时间咯。你咪中间先讲翻点解佢哋会嚟啊？咁咪够咯，系嘛？即系你开头讲一大轮，佢系臆测呢样嘢，成日嘥时间。我理得你系雷鹏嘅，你系金田一定边个啊？你嚟到呢度，你先慢慢自我介绍啦。 同埋都冇乜关系。 嗱，我就当你呢个 game 有雷鹏，有金田一，有乜人都齐啊！咩 柯南都嚟埋， 人都嚟埋，福尔摩斯又喺度系咪？美国队长都有份参加。喂，你嚟到你咪慢慢自我介绍咯，你使乜嘥啲开头嘥咁多时间啫？ 系。 佢有提过复仇者喎，好似 佢有提过，佢有提过。 有提过 咩？佢话 Avengers， 佢真系讲 Avengers 噶。 系啊， 我都唔知有咩关系，我全部都无厘头 唔係佢佢要佢個球跌落嚟嘅時候要走唔走到出去，跟住之後除非你係復仇者啦，咁樣就走咗出去啦咁樣。 復仇者都走唔到出去㗎。 唔知點解佢咁樣講啦，係啦，提一提。 復仇者唔會玩呢個遊戲啫嘛，主要係Tony Stark都有錢啲再係咯。嘥氣啦！我哋覺得唔係復仇者呢句嘢，肯定呢套電視係加嘅，我估，因為你嗰時都未興呢樣嘢啦， 係嘛？係2007年，係啦係啦。 我諗佢個大朗係跟，但係我估有啲對白都係即係自己有改過下嘅，我估啦，我唔知啊，大家有興趣就睇翻原書啦，我就冇啦 ，OK。咁我就唔係幾滿意嘅對第一集，因為初頭講到好勁啊，有咩靈咁你改得呢啲名係勁㗎啦，係咪即係啲 老收喎，開頭以 復刻㗎啦，我估係咪？點知唔係？點知係條茂利？ 賭博霸王 係咯， 名改就 點賭博霸王法啊，老細？ 賭博霸就 Zero， 叫咗呢個名 先 啊，叫 老細。點解叫 Zero？ 係佢個智商係嘛？哇！真係救命啊，大佬！系咯， 个样有少似蔡子健嘅，你嘅好似 边个蔡子健咧？ 啊，就无线 无线嘅， 即系屈咗嘅要走嗰、那个， 我屈咩？ 做主持啊，吓、啊，好似屈咗系，我唔系魔术手啊，咸湿波咩？咸猪手喺度， 哦，即又系 Me Too 嘢嚟嘅，系嘛？ 吓、啊，咪有人投诉，咁后屘搵人咩好似搵咗佢啊？ 有冇证实到先？ 唔系佢冇噶，就系、是、几多照费照完费就走咗啦。 又唔使证实嘅 ，OK， 我咁即咁即系同我哋一阵讲另一单嘢有啲似啦，系嘛？即系嗰个咩话咩银河守护队嗰个。 银河守护队三咯， 个导演啊， 个导演 吓，一阵会讲噶啦，系就一样嘅啫，系啦，即系都冇证实到咁。唔係或者咁講，嗰、那個唔係，嗰、那個有證實到，佢講咋嘛，佢有講啊。 講下仲係幾年前發生 嘅 事嚟。講 下 啫嘛，講 下。哇！我聽日啊想打一劫銀行啊，咁你又拉我坐架。 你就係講啦。 係我噏下啫嘛，大佬，係咪啊？哇！成公司人啊，正衰人嚟嘅，快啲死啦！你哋咁又拉你話，哇！你想殺曬佢哋嚇？冇啊，我講下啫嘛，又拉係嘛？冇啊，拉都冇人拉，結果係你炒嘅魷魚，因為佢講過句咁嘅説話。算吧啦， 講返呢度啦，係啦， 唔係講緊有關㗎，咁、okay， 你咪繼續交囉，係咪而家交到乜乜咁啊，連動漫連日劇都交埋一份啊，即係佢都睇到復仇者路線係咪，佢都諗住又要整到膠版嘅讀博博士錄係咪， 所以先提復仇者囉、 好，咁咪繼續啊，你要陪佢死冇人阻到你，係咪？即係等於當時又係阿 Cody， 係咪？你要出嚟幫阿希拉里站台，再站到咁出，咁結果自己嚇撲咗落去，咁冇人幫到你嘅喎，係咪？你繼續啊 ，OK？ 咁其實而家真係賣大細嘅啫 ，OK？ 咁你啲作品你繼續站邊 ，OK？ 咁咩？紛紛冇意見啦，就咁多啦。 冇意見，我覺得我哋一睇我都 唔好睇 啦，已經係 唔中意，係啦，我都係 成個設定同埋個手法啊。 嗱，因為咧 吸引唔到我， 因為佢其實咧係星期日嘅，即係 十 即係入咪日嘅翻嚟噶嘛呢一個。咁其實我由星期日已經開始喺度等嘅，咁我見咗好耐咧，都唔知應該冇節目版嘅。我諗住喂，咁呢度咁新，同埋都話曬《賭博啟示默示錄》嘅一個叫做姊妹作啊，咁仲應該好快有嘅，係嘛？咁我唔知喎，但我等咗幾日先，咁我都等唔到，咁我結果我睇日文版。即系我睇咗日文版在先啦，当然我唔知佢讲咩啦，因为咁多嘢讲，如果我后屘焗住都要再睇多次字幕嘅吓，咁、其实好失望咯、啊，即系我初初都以为吓好劲嘅呢套嘢，咁即系唔系咯，结果吓、即系都系雷声大嗰只啦吓， 系， 就咁啦，我冇啊，冇去讲啦，冇去讲咁算噶咯，呢套 冇啦，我就 冇啦， 系，咁会唔会睇落去啊？睇多兩集睇下點啦，係嘛？ 我會繼續，我會睇多幾集。 即阿銘係相對會覺得 OK 嘅，我哋幾個就好似 覺得 OK， 因為我可能就有少少交集地啊，個人都啊，呢、這個交唔曬嘅。 交唔晒，交交地啦，个人系啦。 即系你冇我哋咁痛恨啲交，即系意思。 系啦系啦系啦。 我哋一见到交就走开噶啦，可能命都仲。 我又唔系好关呢样嘢事，我系觉得成个嘢 得嘅咁。 我啫，其实。 OK， 咁又唔关交事啦，即系如果对 啊。我觉得 分分嚟讲 嘅。 其实佢系主要觉得佢真系唔系几好睇。 成个架构都唔吸引到我啦，已经系。 咁唔系啊，我讲过啦，你可以交噶，私实呢、這个私实你真系好交噶，但系好睇喎。我都睇噶，你拍熟集我都睇噶，系啊，我唔介意你交噶，即系我就系话你交得嚟唔好睇啊， 嗯， 唔系，同埋我最憎嘅，因为佢要交而唔好睇啊。 O、okay, K， 明白。 即系你就咁唔好睇，我都仲会睇，你明唔明？佢只不过拍得唔好睇啫，咁咪喎，你系为交而变得唔好睇咧，我系真系好唔能够接受噶，咁啊，即系都系嗰句啊，你死我唔都唔俾你去死咩？系嘛，都系嗰句啊，系。我谂我系咁啦，系啦。咁马仔 啊，我话因为个主角唔得 啊，我觉得主要因为个主角唔得，即系 佢叫得 Zero 呢个名系完全 唔配， 完全唔配呢个名噶， 系嘛？叫得马莎，你搵个肥佬嚟做啊，大佬咁系嘛？ 即系个角色唔得， 有少少咁嘅情况， 系角色唔得，唔系个演员唔得，你知嘅系啊。 都兩樣都係㗎， 個樣其實我就冇乜所謂嘅，即係啲主角就算個樣有少少頓或者咩， 其實 嗰 個演員就唔係個演員嘅問題，佢本身個角色啫，其實係個演員啊，點會係真係頓啦？係咯， 係 即係我覺得，即係佢叫得呢個名，佢應該 係醒神啲咧， 有翻咁啊，要有個表現，起碼。我真系要起码老老收喺呢啲咁嘅类型先啱呢个名字，我觉得 系嘛？下次咪老老收啊，搵边个做咧？系咯， 嗯， 吓唔知啊？你本身如果叫得斯豪啊，起码都系啲冇咁将啲嘢摆晒喺个样子出嚟咯。我觉得唔会嘅。 嗯，除非佢加多两个字啦 ，IQ 咯。 我 IQ 零蛋啊 ！IQ 系斯豪，我除非系嘛？ 咁但係佢個原本名都唔似啦，咩賭博咩啊？霸王啊？ 霸王傳， 佢點賭博霸王法呢？ 唔係，係咪香港啲翻譯問題啊？即係佢漢字係咁。 佢原先係好似係咁叫嘅喎，好似 賭博霸王傳係香港嘅問題，係佢漢字係咁寫啦。 好似佢原本個漫畫係咪漢字咁叫㗎？直情 唔係佢嗰個嗰有錢佬叫咩名啊？好似。诶，佢嗰度叫咩？咩王啊？定咩啊？我唔记得。 系叫做咩？ 嗰个有钱佬叫做咩？ 代传啊？ 咩代传无量啊嘛？ 代传无量 嘅， 系 唔知啊，即系点解会叫到讲呢个王？呢个王道系错啊！仲有一个佢讲个理由系 代传无量，系咪睇咗华英雄啊？ 师徒无量啊？ 系咪佢个仔系代传诶莫文啊嘛？系咪 啊？ 系咪咁啊？ 不过唔系佢生嘅可能， 系啦。咁有冇无量神掌噶？我哋继续玩啦吓。 唉， 即系佢啲大海无量咪钱咯，就系咯。 嗯，系啊， 好多钱涌埋嚟咯， 系 咯。唔得啦，佢好教啊，唉，好教，好教。系，佢仲话咩好有趣，佢仲话好有趣，我点样有趣法？我就觉得好冇趣啊，成件事。我系嗰个有钱佬，我识机啊，系咪呢铺冇俾佢过咁满嘅？即系你有趣就你互相斗先有趣噶嘛？你即系佢喺度做埋啲嘢，有咩有趣我睇唔到咩有趣。你睇唔睇到有咩有趣啊？ 唔系佢想表达系佢系唔系善人咁样，系即系做王之道啊！即系本身王就应该系不择手段噶嘛，咁啊，即系佢想咁讲啊！但我觉得呢样嘢唔适合佢去做王嘅就。 即應該睇翻和珅嗰啲啊，應該。咪算數啦，咁呢啲咪教咯，即係佢全部係一個虛構嘅一個嘢咁啊。嗱，其實我哋講漏咗一樣嘢嘅，頭先我同阿馬仔講過噶啦。其實咧呢一套劇啊，係咪啊？係咪呢度啊？唔係喎，呢個就另一套啊，係咪啊？唔係，等一陣先講啦，一陣會帶落去啊，另一套啊，就係、是、哥斯拉嘅，嚇嗰度先講啦，好嘛？ 系， 即其实都系同呢个交呢样嘢系有关系嘅，即其实或者个咁讲透露咗，即一阵讲哥斯拉嗰阵，我哋会讲到嘅，就系会其实佢系掌掴咗一啲交嘅，系， 啊，同個配音員 係好有關係嘅，係係一陣講啦，嗰度先講啦，喺呢度唔講住啦，係呢度補係賣少關子先，係好冇。 嗯， 好講講啊，咁我再講第二套。系啊，咁我哋讲下另一套啦吓，就系、是、呢、這个谢谢你咩咩话，在世界中找到了我，系咁上下， 系 咁上下啦，唉，真系都个名 啊啊，在世界角落中找到我啊！ 哦哦哦 ，OK， 系啦，呢个香港译名啊，系啦，咁啊，咦，之前咪有套卡通叫咩？当然系啊，点知有套卡通咧？ 啱啱旧年咧就系应该系， 仲有套日。本但佢又唔係佢唔係劇嚟啊，佢係即係當電視電影嘅 SP。佢話係咩終戰咩五十周年？係 冇錯，因為每一年都有拍呢啲終戰紀念嘅叫做 SP 嘅。咁嗰年就係拍咗呢一套嘅，都好多年㗎啦嗰套都。咁啊由北川景子做嘅。 我諗都有四五年前。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 啊 係 啊。 咁嗰套都係叫做一套戲咁啦，你當係咯。咁啊謝謝你就動畫咁都係一套戲咁啦。咁啊謝謝你嗰時咧，即係日本就有啲 noise 嘅，咁但係嚟到香港以為可以嚇、啊，好似呢個啊你的名字咁嚇，係、啊、咪？ 日本直頭呢一套唔單止有啲 noise， 直頭係壓過咗你的名字。 係咪？咁犀利。咁但係嚟到香港咧就瀨曬塌啦。咁嗰時我都話咧。香港人是怎會看一些同情在你講日、啊、打仗的時候、二戰時候同情日本 的作品啦、啊、那他們都是喜歡看那些、抗日奇俠多一點的應該。 即如果你說之前是關於這一類的呢，那我想香港人最受的那套應該是再見螢火蟲的了已經是。 咁再見螢火蟲因為他們用了兩個小孩子就女做的嘛。 是啊是啊。 那你會覺得呢小朋友就無罪論。 嗯。 系啦，咁但系你呢啲系大朋友嚟噶嘛？咁事實上佢哋呢一班人咧，亦都有參與一啲即係支援佢哋即係作戰嘅嘢嘅，咁樣嘅。咁同埋佢哋話，即係後屘見到皇軍即係投降咧，其實佢哋啲反應都係即係有啲激動嘅，即係其實你就覺得其實啊，佢賴嘢咪抵佢死啊！咁即係你可能會咁諗嘅。 在我哋中國人立場啦，有啲可能會咁樣覺得啦。 係啦，咁但係呢套戲其實佢只係從一個正常嘅日本平民嘅眼去睇戰時佢哋嘅生活， 正嘅角度去睇翻呢場戰爭。 係啊， 即係你愛國時難道他人不愛國嘅咩？係咪？ 係啦，即係立場不同啫嘛，只不過係。 係咯，即係其實係一個各為其主嘅問題。咁其實你逆地而處咧，我哋係可以 understand 嘅嚇，同埋佢哋只不過係普通嘅。平民啫，佢當中佢哋自己亦都係賴咗好多嘢嘅，佢個女生甚至乎冇隻手嘅，但係佢係一個畫嘅人嚟喎，你想象對一個畫畫嘅人冇隻手，對一個跳舞嘅人斷咗隻腳，又係一個咩嘅，係一件咩事咧？咁其實當然係一件好悲慘嘅事啦。咁佢唔係講到佢哋好得戚、好得意啊嘅一個故仔嚟嘅。咁佢亦都講佢成家喺廣島原爆度死曬啦，佢原本個屋企人。咁、即係包括埋佢個好可愛嘅妹妹呀 係。 咁呢一個古仔其實係好感人嘅先啱嘅。咁但係當時喺香港上畫就冇人睇咁滯嘅。o、okay? k 即係呢一個又或者呢佢個動畫版呢俾人個感覺呀其實呢次阿信的故事嘅。 哦係呀係 呀。係呀、 啊。畫風可能你會感覺得。 咪畫風啦，當然係講緊。同埋你睇個畫頭咧，佢即係佢去影嘅，佢都喺度買餸煮飯嘅啫，為主嘅。咁你覺得係啲好生活嗰種咧？同埋佢個畫風亦唔係一般動畫嗰種公仔啊，好佢係好唔同嘅嚇。咁所以未必吸引到一眾嘅香港動漫迷啊。好、多香港平時有睇開動畫嘅朋友都冇睇呢一套嘢嘅，我覺得看低一線嘅，個都係咁 真係走寶啦！如果你唔睇真係 嗱，咁我其實我都冇睇過動畫版嘅，其實係個動畫版好好睇， 好好睇啊， 好好睇， 好好睇。 哦，嗱，我就有睇過。 好正嘅，淨係我覺得係。 係，即係我就睇過北川景子嗰套 SP 啊，當然因為北川景子啊。 佢直頭係壓到北川景子嗰套。 咁、我唔 係 話嗰套，唔係話嗰套好好，嗰套其實 OK 啦。咁我主要因為睇我睇人啫，我睇北川景子啫。我一講嘅呢 套。當然咧，呢一套應該係同你的名字差唔多時間上嘅。 係，冇錯。 咁我兩套我都有睇嘅，咁我覺得呢套呢 大即就係大比數拋離咗我的名字。 但 係 喺個作畫上啲人係鍾意你的名字嗰種㗎嘛。 但係我連作畫上面我都覺得呢套好過我的名字。 一般人嘅口味就唔會。 係啦即係容易入口就一定係你的名字。 係啦佢係其實比較似啲繪本嗰種感覺嘅。 嗯。 好有 style 嘅， 水彩画咧，你觉得会 好有风格嘅嗱，咁呢啲就唔系一般人容易啃嘅， 即系可能每个人喜爱嘅嘢 唔 同啦。 唔知啊，但系几米啲人又得过，我又唔明咯，即系有戏，好奇怪，近排仲有音乐剧，点解啊？点解咧？系啦，仲要堂妹做啊，堂妹做都有人睇，系啦，咁啊，仲要。仲要一個造型係好衰，我睇落我以為豬咪咪啊！我仲係咯，即係同當年阿張扮扮 原來你冇睇過呢套動畫版嘅。 我冇睇翻，係啊，即係係啊。 你應該要睇翻。 我會睇翻 ，OK 好。 真 係 好好睇，我真係好睇。 因為原先個故事咧，我自己唔係話非常喜愛，即係咪睇下咯嗰種嚟嘅啫。我未至於去到咧。 睇完漫畫版再睇動畫版啊嘛， 哦，原來係咁。其實佢個公仔似漫畫原本嗰啲樣子， 漫畫版嘅， 係啦， 基本上同漫畫版一樣嘅。 係啦，咁嗰啲樣咧就會比較真係唔係一般動畫嗰啲造型嘅，係啲圓面啲啊，嗰啲咁嘅簡單啲嘅，係啦。 係線條好簡單。 冇錯啦，咁大家要接受到先得嘅，係啦，就係、是。 做咗個心理準備先，即係唔係好華麗嘅畫風。 唔係華麗 嘅， 冇錯。係 啦， 冇錯。 嗯， 好啦，咁啊好啦，咁到今次啊日劇版，咁日劇版。嗱，我就覺得咁嘅，因為佢本身咧的確係有啲阿信嘅元素啦，就係、是、佢要慢慢講佢點樣嫁咗去，即係由呢個廣島啊，就嫁咗去隔離嗰度啦，叫做五 子 啊， 嗰度 五子係啦。咁又開始講，咁就講佢即係嫁咗嗰個人屋企係點啊？咁慢慢講佢嗰個家姐其實又原來佢又同個老公即係離咗婚，又帶咗個女。咁其實的確咧用一種阿信咁每一集講少少俾你聽，即係其實都似咧日本啲神間劇啊嗰、那個路線咧，即係之前嗰啲初料嗰啲咧即係我唔知係初料定初面嗰度咧，我話嚇村姑俾人初面嗰度啊嗰度初料嘛，即係其實係似呢類路線係慢慢講，咁但係當然佢冇成間劇咁長嘅，佢呢度其實都係十幾集要講曬呢一個故事啦嚇。 正常十集應該 咁，我覺得佢用咁多用翻一個咁嘅電視劇式嘅篇幅咧講嘅故事係比較適合啲嘅，我認為 係 係啦。咁啊，但係奇怪的地方咧，佢今次就加料嘅，佢無端端咧就由一個現代人咧嘅角度咧，佢無端端講翻佢呢個。过去嘅故事嘅喎，呢下我觉得 呢一样嘢咧，系之前嗰几个版本都冇嘅，其实 吓， 都冇嘅，冇之前嗰啲佢 全部都冇 讲古代，即系讲翻嗰边啊嘛。 北川景子版、动画版或者漫画版都冇呢样嘢。 佢就加料，可能佢始终觉得咧，哇，大家都睇过几次噶啦，呢个无论喺唔同版本，佢点算咧？佢就加料。咁佢呢个现代人咧？佢好似係嗰個名榮倉奈奈嚟㗎。 榮倉奈奈。 哇咁我見到榮倉奈奈老鬼咗真係慘呀真係係啦。即係明明之前係咪圖書館呀定邊套啊 圖書館現場。 圖書館。都仲比較 sharp 㗎嘛你睇嗰時都係。精精神神㗎。而一睇呢我覺得佢話已經唔得喇喎你知日本妹真係老得。 三十歲㗎咗佢。 哇你仲係炸喎好多三十歲變咗阿嬸啦佢 keep 得好好啦已經以日本妹嚟講。你睇成覺得哎呀已經喺我姑嘅死啊！咁你用一個阿姑嘅角度去回憶，咁我就唔記得佢點樣開始，佢咪揾到本日記定咩嘅咧？佢係咩？ 揾到把梳， 把梳。咁佢點解會可以知道佢個故事嘅咧？ 佢未曾講點解故事？ 係啦，好奇怪喎！點解會知道通靈定係轉生？ 定係佢係啲後代咧？佢都未講。 係啦，咁佢後屘仲要臨尾又影翻現代咧，即係呢一集完啦。佢話我決定咧要留喺呢間屋度住，跟住同一齊嚟個男仔嚇咁樣，係即係佢哋去旅行去玩嘅啫嘛，原本嚇。咁係咪鬼故啊？係咪鬼故啊？最尾係嘛？係嘛？俾佢個女鬼纏身係咪？即係嗰個死咗個女主角，係咪最尾係咁咧？咁我唔知啊嚇。咁但係我就覺得嗰個加個現代嗰度咧係有啲無謂嘅，我對我嚟講啦，我覺得。 加上 即係為咗唔同而唔同咯，呢啲係。 係啦。咁同埋你都揾一個叫做有啲名嘅演員，反而係做嗰個現代嗰個啊。 係。 系 啦，咁系咪真有啲沃达夫转噶嘛？沃达夫要揾阿周润发做，跟住其实实质系唔系讲佢大个啊，讲佢细个嗰阵啲古仔啊嘛，系嘛？系咪咁咧？即系要揾个大啲星咁大一大啦，因为佢实质做呢个女主角叫咩名字我又唔记得咗啦。 从 睇下先，佢叫松本水香啊， 系 啊，不过好似话我睇嗰啲资料就话系咩啊？ 角色叫做北条绫啊， 北条绫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是 是蘇蘇啊，咁其實呢個角色呢佢就反而唔係搵一個咩咩你大家好熟悉或者大星做，咁又唔係搵個好好省鏡嘅女啊，你通常係咪上次都北川景子啦喂大佬。咦咁原來唔係佢今次呢係佢話佢其實一個天然呆咁嘅角色嚟嘅，咁其實係咪咁嘅呢，其實喺本來漫畫或者動畫係咪真係咁呆嘅呢， 佢嗱呢一度呢我又要讚下嘅，其實係因為北川景子個版本呢 太醒 啦，北川景子度呢就太靚啦，佢實在 佢太醒啦，仲要 屍體 啦，同埋太精靈呀， 係啦太醒， 你唔相信啦，呢個角色係 喎 呀咁樂天之命呢啲，佢係做唔到嘅，其實佢係 係唔係佢演技，唔係佢演技嘅問題，係個佢個路線根本做唔到， 佢係靚得太有、太有侵略性呀， 屍體 唔得嘅，其實係 系啊， 唔系仙气，仙气系佢形容啲唔靓嘅女嘅仙气，而家通常系。 sorry， 佢系靓到靓到系你有侵略性嘅，觉得系。 系。 咁系唔太适合嘅，其实我觉得。 所以好，所以好多日本嗰啲杂志选啲女性比较讨厌嘅女星，系阿北川景子成日都长居高位嘅，系啦，女性讨厌嘅，男性中意嘅，男性中意嘅都 系 好合理啦， 好明白呢、這个结果嘅，系啦。 所以今次嘅选角其实系比较适合啲，即系你计个角色嚟 讲啊。咁系，咁但系我就真系唔好识呢个演员啦，系啦。不过咧，佢就一副咧真系天然呆咁嘅演出啊！我唔相信佢本 动画版 系啦，仲呆好呆嘅，即系佢真系做到咧，好呆。咁我个感觉呢次咧，呢个扮紧母老嘅杜小乔啊。 系， 杜小乔就系扮母老噶嘛，大家成日睇片睇得多啊，就系扮蠢啊咁。我觉得佢有啲似咁样，唔系个样都有啲，个样都有啲似啊，直情个样都有几分杜小乔啊， 佢真好多啊，杜小乔嗰啲做作啲喎。 系你觉得杜小乔系扮蠢，系嗰啲你觉得佢又真系好似系蠢咯。嗱，我唔相信啊，我唔相信佢真系蠢嘅，但系佢呢度做到你睇啊，佢真系钝嘅。你覺得佢頓嘅，講嘢係好慢嘅。 反而做佢細個嗰個咧，我覺得好 fit 嗰個角色啦，真係。 即嗰個冇咁蠢噶嘛。 因為佢個我當我用動畫版嚟做基礎啦。咁其實咧，佢係唔係蠢嘅？其實佢係樂天，佢係開朗， 係 同埋冇乜記性咁嘅啫。其實唔係蠢嘅，其實佢係。 佢又唔係頓，唔係天然呆嘅又。 佢好多嘢都係逆來順受，即係用佢自己嘅方法去諗開咗，令到自己唔係咁傷心咁嘅嘢。其實佢唔係呆嘅，其實佢係 佢冇呆嘅。 我覺得細路女嗰個角色嗰個咧， 咁 就反而表現得唔錯嘅。 係咪做過咗龍咧？呢個大人版係咪呆咧？就 我覺得係過咗龍嘅，佢有少少。 係 咯，成日表現到一邊。 我成日想問佢中間咪冚親頭嘅咁嘅劇情，佢點會變到咁嘅？係咯， 即係其實做到一層啊！佢就做淺嗰層，即係你覺得佢係呆嗰層，就做唔到再深入啲嗰層。 哦， 即係我知佢喺後期嘅集數會好啲啦。 係，即係始終唔係阿田中裕子係嘛？做唔到阿信啦，係啦。 係啊。田中裕子幾接近呢個角色㗎？其實應該。 阿信咯。 當年嗰個樣啦，當然 係。其實直情阿信嚟啫嘛，呢個根本就係講真。 係啊，佢都係接近有毅力啊。係 啊。 樂觀啊。 樂天㗎嘛，其實阿信點係呆啊？咪蠢啫。阿信其實好聰明嘅。 佢呢個唔蠢 嘅，其實佢唔蠢嘅，係啊，我唔覺得佢個角色應該係蠢喎，但係佢好似真係蠢咁樣，但係 呢個就變得真係蠢。 係啦，咁呢下嘢有少少妨礙咗我睇佢點解主角咁嘅，咁個主角表現係咁 ，OK， 唔係講個真人啊，唔係講個演員啊，冇可能係蠢嘅，佢太離譜啦，蠢得。 演員嘅都唔會係蠢人啦。係 啦，但係佢演到佢好似好蠢咁，咁呢下嘢係好古怪，同埋佢唔係好靚啊。我冇话要，我又唔好话要去到北川景子，即系你会唔会都系啦， 动 眼啲系啦，即系好似佢个妹咁就差唔多啦。 但系咁啊， 好啲， 佢个妹系非常之动眼嘅， 村姑嚟啫喎，仲想咩样啊？ 吓，咁你做戏嘅村姑都要靓女嘅， 系咯，做戏你话佢靓咪得咯？ 即系个牛屎妹，牛屎妹咁，你搵边个做啊？系咪？ 系夏洛松啊嘛。 系咪？你都落童啦，系咪先？你唔通牛屎妹揾真系揾个好样衰嘅做咩？咁你 因为揾两个下女做下踩单车一个做咩？ 边个啊？边个啊？ 咪踩单车一个，咪即系我讲 踩单车。边个踩单车？ 即系阿女车神啊！ 系啊， 下女车神啊！ 哦，咁样 大只嘅佢系 哦 ，OK， 明白，系咯，唔会噶，系咪先？ 系啊， 你就算讲个女好大力都，你都系讲系嗰啲无端端好大力噶嘛，你唔好搵个大只妹做噶嘛，系咯， 系咯， 即系嗰啲怪力啫嘛。 佢又未至于话丑样，只不过系比较平凡啲啫。 即系呢个女主角系 系 第。但系咁反而有种味道出嚟咧，我觉得就系咯。 我觉得佢好过北川景子嗰个演绎嘅，其实 系。 嗱，讲演绎啊，唔系讲个样啊。 吓，讲样啊，梗系北川景子赢晒啦。 赢晒，但系佢就系太湿啊嘛，北川景子。 佢实在太靓，先至唔适合呢个角色。 靓唔靓同亲唔亲两样嘢，你哋就话佢靓。 唔系，我又觉得佢上次咧基道山咁咧，佢竟然头几集可以整到啊！嗰个女叫咩名话？嗰个女平时系靓女嘅，个女主角啊。 嗱，山本美月， 山本 美月 啊，头几集佢真系搞到村姑咁嘅样，嗰下亦劲喎，我觉得成 功。做呢个角色都 OK 嘅喎，其实。 即系佢竟然可以完全系唔似系靓女喎，可以整到咁，我觉得其实系唔系唔得嘅咧？即系其实可能都得嘅喎，系就 系。得噶，但系上次北川景子，无论佢个样或者嗰啲布景咧，都太过靓啊！佢连布景都靓过龙啊，其实佢系，即系你见到佢哋唔似穷人啊，嗰啲布景。 都可以咁讲，系 唔够朴素啊！我觉得佢哋唔够朴素啊。 系 ，OK， 即系明明七十二家房客系嘛，但系灯光影靓噶嘛。 今次反而还原到嗰个感觉咯。 明明丐帮啊，点知点解戴晒首饰嘅嘛系嘛？ 点解啲衫会五颜六色嘅？又黄又绿又红。 咁啊有解释嘅，后屘就话原来有正衣派啊嘛。OK， 咁系咪呢啲穷人都系正衣派？我唔知啊。咁佢唔系好穷嘅，未至于你当佢当时嚟讲一个普通人家啦。佢又未话穷到乜咁。 但 系 都唔会话。 但系以当时嘅系啦，以当时嘅普通人嚟讲咧，佢哋的确系嗰时系真系太过咩嘅，睇人睇咯。 睇落去 算分嗰景靓咗嘅，系嘅。 似睇落去似都似几 OK 嘅喎，佢哋嗰家人就 即系你要倒退翻去嗰个年代啊嘛。 系 OK 噶，但系因为打仗嘅关系， 系啦，因为打仗关系 比较朴素啲。其实佢哋系 OK 噶，个家境系。 系啊，又食咗西瓜喎，系咯。 我嗰时系未开始战败嗰时，都仲生活 OK。 系啊， 到后期咧打紧仗轰炸嗰时咧， 唔系即系应该话讲到佢哋去到冇物资嘅时候咧，咁照计你本来有钱都会变咗同穷人一样噶啦， 系 污糟邋遢啦，又成日轰炸要走啦，咁你唔会咁光鲜嘅，即系就算你睇呢、這个想讲嗰个咩话再见萤火虫，其实佢本来系有钱噶，佢成军官嚟噶嘛，老豆。咁但系你见佢哋走烂嗰阵啊，佢哋咪乞衣仔一样咯，系咪啊？我觉得你系边个啊？系咪先？你走起烂上嚟，你都流落到咁咯。咁你话知你本来李嘉诚点啫？咪先系咯？唔系咁讲真嗰句啊，李嘉诚地以前走嚟香港仔，佢本来都唔系穷噶，系因为走烂嗰阵个老豆死咗啫嘛。咁佢一样会变咗系沦落噶喎。咁但系佢就系可能做唔到嗰种沦落嘅感觉咯。即系上次北川景子嗰度就系咯，系啦。即系唔系话佢原本系穷，佢原本佢哋都唔系穷嘅，的确吓。咁呢度就好似点啊？好似似啲，即系好似会比较 系贴合翻嗰个时代系啦。 系比较啲系咪？系啦。系咁啊，咁呢个如果系逐集追下咧，呢个就反而可以睇下嘅。我啊觉得似翻啲嘅吓，呢一个吓。即似翻阿信， 用动画嚟做基准，佢就比较接近翻个动画版。 会当睇阿信 OK 咧，因为其实大家可能都冇睇过呢啲前面呢啲动画或者漫画或者北川景子噶啦，咁 佢就少咗阿信嗰种励志嘅，其实佢系 可能未做到啊，会唔会咧？因为佢都未转手， 冇乜励志嘅， 哦，冇噶，哦， 都冇噶，其实到最尾都系冇噶，你睇北川景子嗰个其实都系冇噶， 哦， 系啊，佢都系讲佢哋喺。打仗嗰时嘅生活啊，点样面对困难，点样笑住去面对啊？佢哋仲有一样嘢就系笑住去面对，即系无论你处于逆境又好，生活唔好都好，但系你只要笑住咧，好多嘢都可以解决到嘅。佢其实个主旨好明显系摆咗喺呢一个位嘅。 哦，即又系嗰个咩一个快乐的传说系嘛？即系明明坐喺集中营都。 佢冇咁梦幻嘅，佢又比较贴地啲，佢呢度就。 OK。 咁我覺得我鍾意呢個故事都係佢呢一種比較正常啲嘅感覺囉，我覺得。 即係嗰樣嘢係變得實寶嘅。 係呀係呀。 嗯。 係呀，即係一個平民百姓佢可能都係咁嘅啫，我覺得係。即係佢要求嘅唔係啲乜嘢嘛。即係一家人。 咁可能就係佢呢種樸素就係欠缺咗吸引而家嘅觀眾嘅，即係嗰種。 係啦，吸引你 眼力啦。係啦係啦。唔吸引。係啦，佢就係一個唔係好吸引嘅女主角。做啲。 好生活嘅啫。 做啲好係啦好平民嘅嘢。佢又唔係咩驚天動地。係咪佢中間最驚天動地都係原來兩個都各自有佬同埋有女。係啦。即係我睇佢舊版呢就最過癮就係佢全部都出軌㗎嘛。 又未直接出軌嘅一段比較奇怪嘅戀情啦，其實係同佢青梅竹馬嗰個人。 係呀，咁嗰個老公又自己又有個雞同佢又有一段情㗎嘛。係。 係。但係漫畫動畫版就冇嘅呢一段。 動畫版冇咗呢啲係。 動畫版就淨係得佢同佢青梅竹馬嗰個有個好微妙嘅感情。 哦，即係冇 嗰 雞嗰度 嘅。版係描寫得好好嘅動畫版係。 嗯。咁漫畫呢 真人版好嘅。 啊、漫画呢 漫画都有那个妓女呢其实 是有的。 他早期呢是去他家给西瓜去吃那个女仔来的其实。 哦。 即是他小小的时候这集应该都有见到的好像是。 哦、 他小小的不是说有个小路女来偷他来吃西瓜、嗯、吃他西瓜皮的。嗯、其实那个大过了就是那个妓女来的。 哦。 哦。我有些这样的微妙关系。 是啊。 嗯。 哦。咁 嘅，但系喺动画版就会比较轻轻大过嘅。 嗯， 哦， 系啦，因为佢唔会讲到好洒狗血嗰种激情嘅，其实动画系佢比较平淡嘅成件事都系。 嗯， 喂，大佬，佢个老公啊，直情见佢嗰、那个咁嘅青梅竹马翻嚟，佢直情叫佢攞个香炉去同佢过一晚都够胆死 嘅。系啊，动画都有呢一幕噶，其实都有。 即系佢咁睇得开嘅喎。 吓、啊。佢其實動畫版就交代多一層就係佢信得過呢個女主角嘅，佢只係覺得你哋應該要傾清楚呢件事嘅啫，其實係。 哦，原來係咁。 係啦。 唔係叫佢搞翻鑊噶嘛？ 唔係，佢哋想佢哋因為佢都知道嗰個青梅竹馬嗰個離開咗之後，基本上都冇機會再翻翻。 我以為佢意思就係我有我搞你，你搞咁咯。 哦，冇嘅。 即係大家都知好多有錢家庭嘅關係就係咁噶嘛。我滾你啊，你滾嚇。我裏邊包幾多個拉你唔好理嚇，二拉三拉四拉五拉十拉又好，你咪出邊揾小白臉咯。我以為係咁啫。 唔係 係嘛，唔係咁嚇。 冇呢樣嘢。 咁最後點啊？最尾有冇嗰個細路女出現㗎？收養嗰個都有嘅。 有嘅，即係阿盧田愛菜啊嘛。 係係，之前係盧田愛菜做㗎嘛。 係啦，之前係盧田愛菜，喺動畫版都有嘅。 哦，最尾都有收養咗嗰個細路女嘅。 係，當係佢咪死咗嗰、那個佢家姐個女嗰度，佢當係嗰個角色嘅媽媽嚟嘅，即係因為個樣子都接近係一樣嘅。 係㗎。哦。 同埋佢嘅出現咧，都係有一個女人。就是斷了一隻手救回這個小女的。 哦。 即是好像是小玲的一個補償一樣，她動畫版做到是。 哦。 即是解開了她的心結，因為她一路以來都是覺得她害死了個女的那個她姐姐的女的嘛。 嗯。 但這裡就動畫版就在這裡就當是一個心靈的補償一樣咯，她是。 哦 ,ok。 但我不知道在電視劇會不會都是這樣做。 我想她都做的啦，她這麼多集是不是 系 啊，即系可以做到好详细嘅佢系。 系咯，佢分分啊荣分分钟啊荣仓内内就系呢个收养翻嚟嗰个女，即系嗰个细路女嘅后人啊！我反而觉得会系 拭目以待啦、 啊。即系应该系有关系嘅、啊，应该唔系一个无端端。 冇理由无端端走去嗰度、 啊。如果系就鬼气嚟噶啦，应该系入咗去撞邪揾到把梳咁，仲唔濑晒嘢系咪？诶，系啦，即系原来小玲要揾替身系嘛？原来最尾 通咗灵啦。 佢谂佢都同个收养嗰个女仔系有关系。 系咩啊？阿马仔讲咩头先？ 唔系通咗灵啊嘛？ 通咗灵系啦，通灵少女系嘛？咁啊唔知啦，系咁啊睇落去啦，系啦，咁呢个电视版就几奇怪地就加咗呢条即系现代呢条线啊，就系咁啦。咁到底系画蛇添足九尾逐雕啊，定系神来之笔咧？咁就未知，系啊，暂时就睇唔到个关系啊。即系最奇怪就系佢由到佢冇讲过个关系，即系通常你会讲嘅， 佢開頭就講咗少少關係咁，咁之後佢竟然係完全冇交代，好似係就係等你估佢係邊個啊嘛？ 定係喺每一集嘅結尾就搣少少俾你睇咧？會唔會 啊？或者係咁啦，係咯係咯，唔知啊，係咯。暫時就冇啦，係啦，好奇怪嘅暫時。係 啦，第一集就冇乜線索啦。 希望唔係鬼戲啦，最後係啦。係 最好唔好。 唔会嘅，唔会系鬼嘢。 系因为原著咁好，唔好破坏。 唔会变咗系通灵嘅，最尾系啦，应该。 系。 奇云噶嘛，原来就鬼有把梳咁啊。之后佢教佢画画啊嘛，变咗系啊。 嗯。 令佢唔识画画，变咗一代画名画家啊嘛，最尾系永生来来系嘛，好似。唔系变漫画家应该系。 就 是画 咗呢 个原著。是啦冇错啦，结果就画咗呢个原著出嚟系嘛。吓都唔奇噶，有啲就系咁噶，话嗰个人其实就 系 原作者啊嘛。 系就坐喺度画漫画系嘛， 就可能揾到啲故事，或者佢想象到呢个故事啊，或者里边吓 喺度闭关啊。 后边原来有只女鬼话呢个故仔俾佢听嘅，系啦咁样啦，唔知啊，希望唔系咁啦。好，咁点？咁就 系 咁。 咩？ 咁啊，咁我系。你 繼續啊，喂，芬芬，喂，咁除咗個女主角你比較過之外咧，咁男主角啊話，如果阿松坂桃李啊同阿小出惠介嘅演出又點樣比較咧？定係冇乜分別咧，兩個？ 差唔多嘅啫，其實，因為男主角喺呢一個故事裏面唔太重要嘅啫。 哦，所謂 邊個做都差唔多嘅啫。 哦， 即係只要似翻個日本。仔睇翻佢嗰啲 skin head 咁，你就覺得似噶啦。 可能你揾馬明做又好，邊個做一樣 嘅 啫。 係嗰類嘅咋，其實冇乜太，因為都係一啲好普通嘅老百姓嚟嘅咋，佢哋。 哦，係。咦，原來除咗榮昌內內就仲有另外一個都算係卡士嘅演員啦，美野真仙子係嘛？呢、這個做阿松坂桃李個家姐嗰個啊。係咯。 系啊，即系佢个姑姑姑啊， 系啦系啦，佢个啊大太啦， 俾咗个女个咁巴 啊，系啦，又美野真仙子喎，原来佢系 啊，唔知话做过咩戏啊，个样啊好熟面口啦， 做过乜嘢戏啊？阿边个福山雅治嗰套谁换走我的父亲啊？咁就佢做福山雅治个太太嘅， 哦，系咯，好似成日见到咁样啊，呢个大佬 系啊，美野真仙子，咦， 个 样啊 好熟口面啊。 是啊，那個你話做妓女那個二階堂富美啊。 是哦 ,ok。是 啊。 我而家未出場嘅呢度。 未出場 嘅。大個版未出場嘅。 是啦是啦是啦。跟住原來做佢阿婆婆嗰個呢，嘩原來係海女裏面做阿能年齡內個阿婆嗰個演員嚟㗎喎，原來係。 係。 係啦咁樣啦，係啦，睇到呢啲嘢，係。 好 就 係啦，咁我就嫌女主角就唔係咁識呀，係爭過呢樣嘢啫，係，因為你通常會搵個大家比較識嘅人做，跟住就搵咗個大家我哋唔識囉，就會唔會日本嘅，其實佢係咩嘅，係咪又係某啲偶像團體嘅成員呀之類咩人嚟嘅呢個，其實有冇講 過？我就唔係太清楚，不過就我睇過有啲報道就話佢係由好多個演員裏面揀出嚟嘅。 咁呢個我唔理佢啦，每一套劇都咁講嘅，係即係你去到阿修羅都係咁講嘅 ，OK， 冇意義。即係問題就係我哋識唔識啊嘛？其實佢到底係咩人？點解會喺度做？即係係咯， 我都未見過佢做戲。 即係咪喺日本其實都本身係即係其實已經係某啲團體嗰啲裏面嘅咧，咁即係乜乜四廿八咁嗰啲咧又係咯，係咯。 系，睇下先，我睇睇先啊。 冇介绍咯。 咦，冇。 嗱，如果未来嘅咧，佢又会做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嘅日本版嘅，佢系。 吓？ 系。 咁样？ 系啊。 哦，即系佢做。 我唔知佢系咪做。 佢做小笼包。 呢个角色啦，我唔知系唔系。 佢做小笼包。 我唔知系咪做小笼包。 咁犀利？咦？ 哇咁犀利。咦原来佢哇都好多劇出过㗎喎、哦、呢、這个哇16年开始有劇係啦。咁就。 咁有乜嘢背景呢就係话呢个人有冇特别嘅有冇某啲偶像团体呀咁都唔系嘅。 冇啊淨係一间经理人公司嘅旗下艺人21岁依家就。 叫咩名喎叫咩名喎 松本穗香呢位演员叫做。 OK， 好，咁就记住佢啦，可能迟啲得得了 啦，可能会红噶啦。 唉，唔知啊，即系唔系因为之前啊，边个都系啦，乜鬼嘢话分边美波咁 ，so what 边个嚟噶咁，系嘛？ 又唔係好靚，做嘅又唔係幾好咁啊！但係又係好多劇做噶嘛，後尾而家係嘛咁啊，所以我唔知啦。係佢哋中意捧捧啦，係咯。我又睇唔出有啲乜嘢，即係個人之處。總之就嗯 嗯， 係係咯，即係我都係嗰句啦。喺個咁都得啊，不如叫阿杜小喬過去日本撈啦。 嚇！ 係咯，都可以做佢個位嘅，其實我都覺得完。 哦， 都系咁上下啫嘛，我觉得系咪？ 哦，原来佢唔系做沈佳宜喺《那些年》咁都好啲。 哦，做咩咧？ 哦， 冇啊，冇讲，可能做同学仔嘅啫，其实系。 哦，唔系咁，唔系好唔好啲啊？其实都冇关系嘅，系咯。咁佢做又如何咧？ 做就可能你觉得个样可能冇乜所同 啦。即系其实个小笼包都唔系好好嘅啫，老实吓。 唉， 即而家所谓好都唔知咩定义嘅，我哋冇乜 feel 嘅而家嗰啲所谓，即所谓嗰啲新兴嘅红嗰啲女人，我冇乜特别啫，呢个都红得咁啊， 系红唔红少嘅人民捧嘅啫，呢啲嘢就冇计， 即我睇唔到有咩个人之处咯，最少，唔系有啲人话啊嘛，话阿村姑啊，即系阿咩啊，村姑叫咩名咧？ 边个系村姑？边个？边个啊？ 村姑系边个？咪阿初即系初面嗰个咯，初料嗰个叫咩啊？ 初 叫咩啊？ 啊是神间剧啊，嗰、那个 系啊系，唔系冇人知啊？ 喂，我睇睇啦，我睇睇。 吓啊咁样喺呢度棘住吓，即系个个都话村姑就咁嘅样，唔知做咩会红啊嘛？ 唔系有村架纯， 系有村架纯，咁但系有村架纯，起码其实系有演技噶嘛。 哦，系啊，系啊，系啊。 其实可以解咗俾大家听噶，因为其实佢系有演技嘅，事实上 系。 咁咁只话佢个样系咁啫嘛。咁但系其实日本人佢唔系咁睇样嘅，呢、這个事实嘅。即系其实佢系，即系反而咧呢啲老老土土样咧，佢哋容易接受噶，因为佢好日本啊。即 系 觉得好亲切啊！即系你翻嚟咧，你嗰啲鬼即系鬼鬼地嗰啲咧，佢哋易弹出嚟，可能拍下广告嗰啲。但系咧，你话系咪会去到佢哋中意睇佢做一线做女咗，佢就未必噶。其实难噶，即系你嗰啲鬼鬼地样嗰啲咧，好难做到系啊，好难做到一线嘅。咁佢呢种老老土土呢啲其实系着数嘅。咁佢又有啲演技嘅吓。咁我睇到有理由嘅喎，系咯。咁同埋你留意一下，其實佢有腳㗎喎，即係有腳意思唔喺我哋嘅角度，我哋角度梗係好普通啫，係你個撈普通啫，佢有腳眼㗎嘛，你明唔明啊？你睇下其他日本妹直落㗎嘛，大佬， 係， 咁所以淨係呢樣嘢又加分㗎，所以你要睇呢啲嘢㗎。咁但係咧，佢哋一新紅出嚟嗰啲咧係冇㗎，冇我以上講嗰啲，即係以往咧嗰啲因素㗎，所以我都唔明佢哋紅乜嘢㗎，係啊。唔知噶，真系迷因嚟嘅啫，系啊，就系咁啦，就 系 咁。系，嗯，系，好，有冇嘢讲？冇嘢讲啦，睇啊，系嘛？ 冇啊，冇补充啊。 如果香港对谢谢你嘅呢个 I P 都冇兴趣，其实都讲多都冇谓，系啦。 咁你就如果喺日本，喺日本嚟讲，佢个收视就第一集啊，10.6 系属于好噶啦，应该 有双位数劲嘅， 系咯，双位数。 唔系咁，因为佢点都有嗰套动画嘅，即系个名气带出嚟嘅，因为套动画日本系成功噶嘛。 即系同以前全盛时期，同以前全盛时期比梗系叫差啦，10.6就，但系就今时今日嚟讲，过10就已经 OK 噶啦。依家日剧低迷啊嘛，系咯。 咁呢套咧，我都好难想象，即系会唔会买翻嚟播啦？系啦。系啦， 应该会啩。 因为而家咧，你就算话日本砰砰声啊，即系好似上次啊，食完你味嗰度咩话，嗰度法医 unnatural 啊， 系啊系 啊，其实喺香港冇乜人睇嘅，我发觉。 依家播紧啦，我阿妈有睇。 而家播紧， 系 啊，有冇引起咩巨大即系回响或者话题啊？有冇好似嗰时做啲半泽直树咁啊？ 半泽 直树之后，香港系冇噶啦， 系冇啦嘛， 系咯。 咁呢一套 unnatural 其实喺日本系好劲㗎嘛，嗰个即系个声音好犀利㗎嘛，咁但系喺香港系宣传有讲过呢样嘢囉，但系其实呢啲全部系宣传讲㗎嘛，就坊间啲人系冇反应㗎，系啊。 其实而家香港呢唔止日剧，其实韩剧都已经 识你咯。 冇咗之前嗰种咁劲噶，而家都系。 系啊， 要好大嘅先有嘅，而家都系。 系啊， 即 系 唔会话套套都好劲咁样。 好大，例如边度咧？仲有冇咧？其实仲有冇咧？ 而家近期啦，行广了， 有冇啊？冇啊，唔系大嘅问题啦。其实你而家系大都唔得啊，其实根本冇咗噶啦，系啊。 啊， 唔系啊，你唔发觉而家啲人都要睇大陆剧嘅咩？ 多咗人睇都系。 系啊，而家反而大陆剧可能有 noise 啲啊，系啊。 唔系，但系佢有啲人睇完大陆剧，同我讲翻话大陆剧好睇过香港嘅剧，佢就讲话。 我可以讲佢咯。 一啲啲啊，你拣最好，你拣最好嗰啲一定好过香港。 当然系讲好嗰啲啦，梗系讲好嗰啲啦。 唔系咁，就系拣好嗰啲啦，拣。 系，佢唔好嗰啲，佢可能都冇播嘅。佢因为嗰啲唔系话，佢唔系走去大陆睇噶嘛，佢系都系边度播咁，佢播得嗰啲应该系好少少嘅，的确系。咁你相比之下，咁你唔通觉得啲无线剧系好睇咩？咁你真系的确系唔系太 repeat 啦，啲人又 repeat 啦，即系啲演员嚟去都系嗰啲啦，系咪？ 系啊，太少人。 咁你成覺得佢哋似換妻多啲啦，係咪？即係我睇睇下，咦？點解阿馬壯搭咗阿李佳芯嘅？ 係啊， 奇怪， 點解？ 即係你明唔明？ 直頭講係馬壯嚟嘅啲人話係。 唔係，我成日睇緊，咦？點解愛回家續篇啊？呢度 阿馬強嘅佢阿哥。 系啊，冇错，又系啊，马强又喺翻度，啊，即系阿徐荣啊，咁咁多嘢重复嘅，咁但系咦，点解佢啲老婆转咗人？ 同埋呢个你话呢个乜鬼嘢啊？咩 B B 来了嗰套，阿罗洛林啊，跟住之后外父，跟住之后嗰套做朱圭啊。跟住呢度，刘烨 咁呢个就净系个演员重复啫。我哋最弊觉得佢而家连角色都有重复啊。 系咁啊，大姐啊， 即系连个角色个感觉都有重复啊。你死唔死啊？系嘛？系咁你变咗你点样去令到一众嘅观众去即系会乜嘢啊？你睇咗阵觉得好奇异啊，真系奇异过奇异电视嚟啫。 唉，冇计啊！ 各种唔同嘅平衡世界啊，净系睇无线剧个感觉系。 系 嘛，穿越古今系嘛，穿越时间系嘛，有唔同嘅人生咁，你觉得系咁？因为太过嚟嚟去去嗰啲人啊， 系 嗰啲演员啊，系啊，咁冇办法啦，因为佢要自己自成一个台啊嘛，咁人哋内地好，日本系更加，其实电视台系唔系自己拍剧噶嘛，咁系啲剧嘅来源嚟自唔同嘅公司，咁唔同公司又会 cast 唔同嘅经理人，公司搵啲人嚟砌，咁虽然你话咁日剧有啲人唔会重复咩会，但冇重复到即系 TVB 咁劲咯。 嗯，系啊，同埋主角配角都会分得好清楚噶嘛，即系 咁同埋就算同一个演员佢做另一套剧嗰阵，你又唔觉得佢好一样噶、哦？即系例如你《天海游戏》。咁你睇女王教室同佢做嗰个咩小学餐啊咩话嗰套咩即係嗰个就做个厨师 开 国大厨有咩衰咗嘛跟住走去个小学度整嗰啲小学餐。喂你觉得好唔同㗎喎、啊、即係嗰度真係一个傻傻地嘅大姐。咁你同好 cool 嘅女王教室里面嘅呢、這个阿九俊老师唔同㗎嘛。咁但係你最弊你 TVB 又唔系你点睇都觉得已经咪差唔多咁㗎喎。 唔系因为 TVB 写剧跟住嗰个演员嚟写嗰个角色嘅。 都系你都可以咁讲係啦。係啦。咁我唯一即係兴起嘅就係佢冇再洗白啊李佳芯喎係咁嘅好唔好睇喎洗白咗李佳芯。我唔鍾意睇李佳芯做小白兔或者小绵羊咁唔似嘅。 okay, 但係咁喎反而如果内地观众睇 TVB 嗰啲呢可能因为佢哋样板来来去都係咁样重复做呢佢哋反而觉得TVB 啲演技几好啊啲人反而就係咁奇怪㗎喎。 点解呢 可能来来去去都系做咁样嗰啲嘢啦，咁样就佢做到好惯性啊啲嘢，咁样佢觉得好自然啦，可能 咁样反而好啊， 我反而觉得佢哋好啊。 咁你话自然佢哋系自然嘅，咁系嘅，佢哋系比较自然嘅，冇咁觉得咁做作嘅，咁啊啱嘅吓，呢个系。咁啊边个演技好咧？就其实应该系佢可以演绎到唔同角色嘅，即系你例如黎耀祥嗰啲咪咯。你睇到佢唔同嘅劇，其實佢唔同嘅，個唔同嘅人物嚟嘅，你感覺到唔起碼你唔係覺得係一樣，唔係一樣嘅， 系啊系啊。 其实你而家睇咪张国强，你咪你唔知，其实我不嬲都觉得张国强好戏嘅。但之前啲人唔觉嘅，你咪睇下咯。佢而家做皇帝， 系啊， 纷纷都话啦，有张国强喺度同冇张国强喺度争好远嘅。 系啊，佢死咗之后我都冇追咁滞啦，已经。 哦，咁啊，咁都剧力都仲可以嘅，系咯。 系。 但系个演出比个张国强系好重要啊，喺个。 系啊，冇错冇错。 咁压到 场，压到 系啊， 对压到 系啊。 但平时可能佢啲角色太过即系唔紧要啊，即系可能都系有时 冇乜发挥啊， 冇乜发挥啦。虽然有时做啲奸角嘅，但系都系只不过好平面嗰种咯，系你识波睇唔到佢嗰、那个 啊。 但佢唔系做最终大佬嗰啲啊嘛，成日奸角。 就算最终大佬都系平面咯，即系好普通好样板。但系佢今次俾个皇帝去做咧，哇！你睇到佢中间嗰种即系。即係 好多層次 嘅，係啊，好多層次嘅，係 啊，係啊， 係 啊。 你同埋睇下張國強有時客串咧，喺啲有啲嘅港產片，你都係你睇到呢樣嘢嘅。 啊，佢對唔同嘅人演到對住人唔同嘅人個態度啊，個關係啊，都拿捏得好好噶嘛。佢 好好嘅，其實好好嘅，好好。咁呢啲變咗係咯，大家再睇啦，係啦，係好。 係啊，係啊。 即係如果大家已經放棄咗 TVB 嘅香港觀眾，真係冇辦法㗎啦，係咯。係 啊。 咁啊。系咯，咁啊，我哋睇第啲咯，系咯，冇啊，即系始终个投票权喺你度，系嘛？你中意转边个台喺你度，咁如果佢睇啊，为咗睇开心嘅，咁啊更加唔会睇呢啲咩天命啦，系咪？一唔开心，即系你俾佢哋会觉得呢啲叫做唔开心嘅，因为佢成日互相出卖嘅，套戏里边啲人吓， 系， 即系你讲到竟然个老婆都出卖佢啦，讲到，但系我好怀疑系个局嚟嘅，又系扮嘅，系嘛？咁你唔知佢係點㗎，係可能到最尾係同個皇帝其實係急埋呀，我話其實和珅同個皇帝係急埋扮鬥㗎，等嗰班人引蛇出洞㗎嘛，最尾呀你鍾意咁寫都得㗎，你鍾意咁寫都得 㗎， 最尾原來係和珅即係韋小寶㗎嘛，係咪其實冇死㗎，歷史上嗰個假㗎嘛，嗰個結局係最尾咪俾呀俾阿皇帝一揸揸死啊嘛，借主人揸噶嘛，和珅已经俾朕揸死啊，又冇和珅噶啦，啊个拜拜啦，和中堂咁啊，你去开你嗰个铺头啦，咁啊吓，啊得闲搵我饮茶咁啊，咁啊完噶啦，可能咁啊， 系咪咁啊？即系设个局出嚟啊，对付咩神龙教啊，即系呢度太妃其实就系设局出嚟噶。 啊冇错，原来卢婉欣衰，原来靓女嚟噶，易容嘅林黛下，原来哇劲啊大佬，系嘛？最屘和珅就练成呢个唔知咩神龙教神功啊，最屘使唔使打六合童子啊？喂， 咁唔似啊？ 系咯，可能都其实有42章经嘅，未讲到嘅啫。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知佢啦，系啊，是但啦，系咯，因为佢呢度讲到阿和珅基本上咪即系韦小宝，即系冇，其实即系当年冇走到嘅韦小宝啫嘛，系咯。 系啊， 即系一路喺张国强身边啫嘛。咁我唔排除韦小宝本来嗰个角色原型会唔会就系和珅啊？我唔敢讲啊，有机会嘅其实。有機會係嘅，佢假設係咁樣，咁就作咗一個韋小寶嘅角色咁咯。咁呢套嘢點玩法唔知，不過我聽過有啲人講話唔鍾意睇，點解呢？佢就話唔鍾意睇阿和珅係好人啊！佢哋話，其實呢個就係話嚇，係咁你主角嚟噶嘛 嚇 ？OK， 主角就係好人嚟噶啦。嗱，你主角係雷諾，咁你雷諾。咪會被洗白咯，就變咗話佢就算貪污啊或者咩，其實係為咗維持呢、這個地下嘅秩序啊嘛。咁一樣噶，佢呢個 exactly 係咁啦。咁其實嗰啲人已經唔中意啊。 嚇？ 係啊，我問過啲人噶，佢話睇過少少啦，唔中意睇啦。話佢即係講到和珅好人嚟嘅，咁啊，好啊嚇，咁都好人係咯。我話佢照有講佢貪污有成嘅喎，咁。系啦，咁总之佢哋都唔接受，咁你仲话睇咩落去啫？算啦，即系我谂喺睇剧或者睇剧，即系睇戏剧啊，意思系唔系睇电视嘅，即系呢个角度，其实中国人系好死板嘅。你唔好同我讲呢个古仔，讲下曹操系嘛？佢哋唔得嘅，呢啲可能你喺漫画就得，系嘛？漫画有啊，绝对有讲曹操去做主角啊，佢哋唔得啊，你嘥气啊，系咯？ 哦，咁我终于明白一样嘢啦。呢、這个就系当年呢、這个TVB 点解将嗰套咩大陆剧集《乾隆王朝》摆咗落去深夜三点几嗰个时间播啦？佢就系讲呢一样，就系咁样做咯。佢讲嘅和珅仲白过呢个陈展鹏。 哦，咁啊唔得啦，系咯，唔得啦， 嗰套仲 算啦，翻去睇纪晓岚 ，OK， 得翻去睇。 好， 啲齿系啦，啲齿啊铜牙，系我冇兴趣啊，系我啊中意睇有齿铜牙嘅啫，系系OK 好 啊，咁今次呢套都系嘅，咁啊和珅好明显系萝莉控嚟嘅，佢身边啲女全部都由细路女开始玩嘢嘅， 即系阿王贵妃啊嘛。 皇贵妃又系啦，系咯，跟住佢老婆童颜噶嘛，即系姚子玲童颜啊，唔知佢几多岁啊？但系其实个皇贵妃嚟噶，佢既然话佢同佢青梅竹马，咁系咪点解老噶喎皇帝？我勾晒头、哦，到底几多岁噶嗰啲女？其实嗰啲女咪吸血鬼嚟噶，个即系其实啲女唔后生嘅，不过吸血鬼即系永远保持嗰个样啊。咁啊系得边个明显啲系靓妹嚟嘅啫？系得啊。唐詩詠明顯啲係靚妹嚟嘅，咁其實有幾個應該都唔係靚妹嚟，但係點解你擺埋一齊咧？覺得差唔多，甚至乎馬仔話唐詩詠似老啲啊嘛。 嗯， 感覺上係嘅。姚子玲個樣後生啲嘅，正 常。姚子玲似靚妹啊，個樣啊，個樣 係 啊，個樣啫，我講嘅。咁啊，除非佢哋係吸血鬼咯，佢成家人其實都係吸血鬼嚟嘅，最尾講係嘛？即係包括阿邊個啊？佢個管家啊。即系老振顺嘅，老振顺嘅角色系咪咧？因为佢细个咧，佢已经系咁嘅样，佢老咗，佢都系咁嘅样，咁佢咪一个吸血鬼家族嚟嘅？做咩话俾你听啊？阿和珅地系啦，咁你除非系咁讲啦，系咯，咁啊唔知啦，唉，咁啊 anyway， 咁啊唔啱香港人睇嘅呢啲系啦，咁啊啲做日剧又唔啱香港人睇嘅，咁呢一套谢谢你啊更加直情唔啱嘅，你呢成政治不正确啦，要同情啲日本人系嘛，系咪？佢係的確有一啲皇軍嘅東西入面嘅，即係佢專登就揀咗呢呢個廣島啊同埋吳市啊作為呢套戲嘅背景。咁呢個女主角呢係嚟自廣島啦，廣島本來係廣島嘅居民啦，咁就嫁咗個隔離嘅吳市啦。咁吳市係咩嚟呢？原來就係呢個大和號啊建造嘅港口啊，即係秘密建造大和號嘅港口。 嗯， 係啦，即係宇宙戰艦大和號。 喺動畫版有出場㗎，大和號係。 係啊。是不是那隻是不是大和號呢？他 有啊，動畫版是說到明那隻是大和號、 哦、有出場的。是啊，有沒有飛啊？ 沒飛。 沒飛啊， 多龍炮。 沒飛到。好像多龍炮啊，這樣。是。是啊。冇嗰啲主題曲㗎，起動嗰陣。 冇嘅。 冇啊，喎。冇。 佢有一幕仲係影埋同武藏一齊出現。 咁正。係啦。 仲話兩隻大和號呢嘛，女主角仲話點解會係。 啊、好似我睇个画头，佢好似系咁讲过喎，真系。 系啊，佢有呢一幕噶。 系咯，佢话点解有两只大和号啊？ 系。 系 啊。 咁的确系嘅，佢哋都系属于系同一个级别嘅战舰嚟。 姊妹物舰嚟噶嘛，其实佢哋。 系。哦，冇错。咁啊，系啦，咁呢度就唔知会唔会重现啦。不过我见 睇个画头，唔系睇个下集预告，好似会出现战舰喎，即系有机会系大和号出现喎。 是啊，有的。咁所以其实呢套戏仲有係啊，有少少呢种军事嘅关系。咁就专登就讲呢样嘢嘅，即係用咗两个最重要当时二线嘅一个，即係一个就本来冇关系啦，即係本来就唔系咩军事要阵嚟嘅呢个，即係可能或者系啲工厂咁样，咁就系呢个港岛嘛。係啦。咁吴市反而系好紧要嘅，係一个建造军舰嘅地方。咁而家亦都有大和号嗰个嘅叫博物馆啊，就喺嗰度嘅，咁所以其实有啲咁嘅背景啦。 因为呢一个谢谢你咩，你啲咩刀咩咧，其实出过一盒模型就是讲话就系吴氏嘅模型噶。 出过吴氏嘅模型，咁点样噶？ 嗰个南个港口嗰个模型又有出过。 哦。 我有买嘅，我一 post 翻上。 哦，咁难唔难砌嘅咧？ 应该我都唔会砌，都难 嘅。唔系我未砌嘅，即系都系一个 未砌 件嚟。 个盒面就系用翻嗰个动画版。 咁佢俾你嗰啲水系咩？系透明噶，真系。 唔系噶， 灰 色嘅啫，一块。 哦，灰色嘅啫 ，OK， 即系冇俾个透明蓝咩咁样。 系啊。 OK， 即系自己靠油翻咁样。 蓝呢间船厂佢有出过呢个模型嘅。 哇，真系劲！咁、所以背后系有少少咁嘅故事啦，系啦。咁虽然佢就唔系好强烈军事嘅部分，但系就始终呢个系一个战争嘅时代啦。佢有提及，同埋佢点解拣呢两个地方系有原因嘅。 系 啊，咁所以其实大家我唔知道大家真系有冇兴趣认识啊？因为而家你讲大和号啊，而家啲人真系咩嚟噶？好得人惊噶。系啊， 系识飞嗰只系咪？ 我惊佢都唔识啊，系。 我觉得都唔识有机会。 因为有新版，我谂佢哋会记得嘅。 唔係啊，真係唔係啊！你講大和號有好多人唔知係咩嚟，係零式飛機咁有冇聽過？ 有木村嗰度走去笑咁，佢應該記得。 有冇睇啊？ 冇睇，但係識笑啊！應該 我唔係清楚啦。總之嗰時就有人話唔知咩嚟，大和號咩嚟？唔係講宇宙戰艦啊，即係真係講軍，即現實嗰啲，佢都冇聽過。好大鑊㗎，唉，唔同佢講笑真係好大鑊。嗱，我同佢講呢啲人已經唔係而家嗰個張新順啲人嚟㗎。我使乜爆埋出嚟咧？唉，費事啦，我又唔想講係邊個啊？ 係 咪即都係某啲節目嚟嘅，某啲節目嚟嘅 ，OK 某啲係大氣電波嘅節目嚟添嘛，唔係網台啊 ，OK？ 唉，都公然話唔知大和號咩嚟，咁都唉都好即係好犀利，真係好犀利，唔係後生嘅 ，OK？都唔會後生過我哋㗎，好大鑊啊！係啊， 遼寧號佢熟悉好多啊，可能 咁我都唔敢講。好多人乜嘢都唔知㗎，點解你會覺得佢會知啫？係啊，係咯， 擺曬身份。 點解又要知遼寧號咧？點解又要知 咧？係冇嘢，真係隻戰艦嚟啫。哇！ 即而家好多人係而家係邊個係美國總統嘅都唔係好知啦。 美國隊長都可能知道邊個做嘅。 喺美國隊長我好少少，係啊。美國總統係邊個？你佢先講冇得出 Donald Trump 定咩咁？系咯，我谂佢都未必知，系啊，而家边个想特首佢都或者未必知，系啦。 吓， 好多人真唔理嘢噶，唉，嘥气啦，系咯。唔系，佢哋觉得呢啲嘢离佢好远嘅。 嗯。 系咪？嗱，美国系咪好远啦？同个地球对面，系咪？ 系 咯。咁你呢啲咁嘅历史又相隔已经几十年前啦？唔系，好似成百年咯，有冇啊？未有嘅，二战未有，一战差唔多啦。系嘛？ 二戰冇咁耐， 冇咁耐啊！一戰差唔多成百年，系啦。咁佢我都好遠噶啦，系啊。你同佢講咩？香港保衛戰佢唔會，即係而家近排又出咗啲嘢，即係出咗啲 game 咁噶嘛？喺啲係嘛？係咩嚟嘅？係咪 card game 定咩？定係 board game 咁？冇桌遊嚟嘅，冇人 care 噶，係咯係咯。係咪會展？係咪有冇展覽會擺啊？書展呢個好似有係嘛？係嘛？唔知啊，但係啲人。哦，系喎，唔系喎 ，Kickstarter 嘢啫，系吓，唔系今次宣传，未出嘅，系咪冇人 care， 咩人 care 啫？香港，我讲香港系当时3年8个月，系嘛？最初就系点样即系想即系保住香港唔得啦吓，基本唔得啦吓吓。咁当时嗰啲留低嘅嗰啲英军啊咩，嗰时啲港独俾人拉晒去坐噶嘛，系啊， 嗯， 有冇人 care 咧？系咯，咁我谂大家唯一认识嘅就系当年王晶嗰套系咪啊？3年8个月嗰套叫咩？ 香 港沦陷啊！ 香港沦陷啊！ 诶，大家都 care 啊，邱淑贞仲俾人奸嘅啫，系呢啲啫嘛，系咯 ，who cares？ 即系即系里边你可能牵涉到你而家仲有见到嘅呢个半岛嗰时系变咗做日军嘅即系司令部定乜嘢系嘛？即系而家你仲可以去睇翻其实吓呢啲地方咁。唉，算数啦，系啊，即系大家唔觉得有咩价值噶啦，呢啲嘢系啦，系啊，所以今日有大热到搵钱嘅嘢，咁可能就大家会比较觉得系近啲，系啦，大热唔到搵钱嘅嘢咧，就算系今日嘅都话知你啦。 啊，世界杯如果唔赌波嘅我，今日都可能少啲人睇波啦。啊， 唔系少啲，肯定系少好多。 啊 如果馬會係冇得賭馬嘅，我相信都唔好多人即有興趣嚇。 一即係我完全 我完全感覺唔到咧，香港人對馬其實有咩感情嘅？即係你雖然你講賭馬就好多人啦，但係你對養馬對馬呢樣嘢冇感情嘅咧。咁我見人哋日本就出咗好多關於馬匹養馬或者馬嘅血統嘅書，即係可能佢嗰只馬的確係跑嘅，咁但係咧佢會出佢嗰啲專書講佢嗰啲。血统啊，嗰啲嘢喎，你觉得香港出呢啲有冇人买啊？你出多两本嗰啲买啲 tips 啊，就有人买。 系 嘛？除非你话咧研究嘅血统系关乎到咧，即系你今场系会跑唔跑得出啊嗰啲咁咧，咁或者你用咁嘅角度都仲 OK， 都有人 你最后咧， 都系要入钱。 梗系啦，你同个赌楞唔上关系，你真系出本嗰只马嘅写真啊 ！Come on， 系， 因为嗰只马好劲啊嘛，系咪？即系话咁啊，赢咩头马 ？Who cares？ 佢幫我出嗰啲咩布公仔啊，日本癲到，你會唔會啊？係咪啊？可能我諗香港佢哋反而識一隻，佢哋叫拉屎狀，嗰只就翻嚟兜啊。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唔知點解喎，明明嗰只假嘅啫嘛，虛構啊嘛。啊嗰時又唔知乜匹馬迷又好受。系嘛？咁可能因为系无线夜晚做啦，咁亦就有黄子华唱主题曲加持啊，做只出色马仔，咁啊唔知点样嗰时又得噶，系啊，咁明明呢个虚构啊，佢哋又中意喎。咁但系平时 都系似只马咧。 平时咧明明个礼拜帮紧佢赚钱噶啦，嗰啲系嘛？我又唔见佢哋会买嗰只马嗰啲，即系当然有人冇人出啦。二嚟就有人出，你会唔会买？其实你会唔会买？ 好似马会有嗰啲马公仔啊， 我马会有出嘅，哦， 有马公仔，不过唔知系边有，见到有摆喺度 喎，有马，有马嘅公仔啊，定系有各自唔同马匹嚟去个别设计佢嘅 style 嘅一只公仔先，定系马嘅公仔先，纯粹系一只。 唔系，因为我冇睇佢个名系边只嘅，我见到有啲唔同咁嘅，即系点 马 咁样 香港点搞咧？神咪咁搞嘅。你要整啲神位，明明就马生勾勾，但系你要整啲神位，咁啊，比如北宫凤、尖香油，咁就拜入去咧，就希望佢生生性性啊，金长啊，跑好啲，系啊。 咁我嘅明白明马神啊嘛， 马神啊，直情系啊，或者货金俾佢咁啊之类咁样之类，可能咁仲有意思啲，系啊。就嘥气啊，讲到尾真系，系即系你真系当只马，佢真系中意你只马咩？算啦，你只不过沦为啊！我哋讲过嘅，你沦为斗鸡斗蟋蟀上面嗰只斗死都唔关佢事嘅一只生物啫嘛。 系啊， 即系你真系角斗士啊！即系佢会唔会 care 你有冇命啫？ 系啊， 系咯，有冇角斗士？有冇罗素高尔咁明星咁签名啊？你有冇见到啊？罗马斗兽 冇啊， 冇啊嘛，因为你根本系出嚟死嘅啫嘛。佢呢个眼中你系一个咁嘅价值，你会真系当你咩马明星嗰啲嘢咩算数啦？ 同你一粒色仔同一副啤牌系冇分别嘅。 衰过啊，衰过。 O K， 衰过，衰过粒色仔同系冇错，系咁咯。O K， 啊，系咪我又踢爆咗啲唔应该讲嘅嘢咧？我哋又 阿研开会研究他信息 cut 咗佢啦呢番。 我唔会 cut 嘅，我哋呢啲讲真话节目系唔中意听真话嘅朋友根本就唔会听我哋啊，唔紧要嘅。咁啊，咁啊，大家吓可以反思一下，即系其实系我话扯到好远啦，又谢你，真系系啦，真系真系多谢晒啦，系啦。好，咁呢套剧咧，我哋就反而推荐啊，或者应该话嗰套动画版系咪纷纷极力推荐吓？ 系动画版，因为可能即系上旧年实在俾你的名字冚过晒喺香港。咁我谂 唔系啊， 都要 今年继续啊！佢哋而家话咩嘛？话咩投票话播翻啲咩卡通啊？或者啲戏院咧，二轮都系结果都系你的名字啫嘛。 吓，哦，都出埋噶啦嘛。 咁啊， 唔出埋咁即系戏院可以再睇啊嘛。咁但系总之你点都唔会谢你咯，系咯。 啊， 总之嗰啲受欢迎啲就永远受欢迎，同埋继续更加受欢迎；唔受欢迎啲就更加冇机会会睇到就系咁啦。好，咁大家有兴趣啊，就揾翻啊。分分极烈推荐嘅呢个动画版， 动画版， 谢谢你啊！乜鬼啊？后边嗰句真系长到我都唔记得啊！咩在世界角落中找到你啊？嘛，找到我。O、okay, K， 好，咁大家搵嚟睇翻个动画版啦。咁同埋有兴趣咪睇下呢套真人嘅电视剧咯。咁我觉得佢唯一可取，就系因为佢一集一集咁做啊，即系比较真系似翻啲阿信嗰种啊。咁你可以慢慢咧，由佢嘅人生咧，一步一步咁点样步向最尾，即系讲到即系呢个原子弹。呢、这個悲劇咧嚇，即係佢點樣成家冚家產咧？喂，真係冚家產喎！佢真係唔係講笑喎，真係。 動畫版就冇死曬嘅。 係咩？動畫版係冇死曬嘅。 動畫版冇死曬嘅。 邊、哦、死成邊個？ 好似北川景子個版本就 死成邊個啊？ 好似個妹都未死嘅。 個妹冇死到嘅咩？喺動畫版。 係啊，好似個妹同佢阿媽都冇死嘅， 係。係啊。哦，咁犀利啊！咁有冇變咗北斗之拳咁變咗怪物定係？ 冇 啊！冇 ，OK， 冇吸曬啲， 感染咗啲輻射咁嘅，佢個妹就 嚇。係啊，但係佢好似就死嘅喎都。 係啊，後尾都死，但即我意思唔係喺職場死。 哦，咁啊，咁你講呢個係，但係佢仲慘，因為咧佢仲辛苦過職場死嘅。 係啊，感染咗啲輻射。 係啊，即變咗係輻射病啊嘛，係啊。 係啊。 你講嗰度有啊，我知道有呢個劇情啊。 係啊 係啊。即我就話你咪蘇冚家產嘅嚇。咩啊？ 北斗之拳二师兄啊！ 二师兄， 阿多奇咁嘅样， 嗯，系啦，好，咁大家欣赏下，